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大家好，戴希立你好， 你好你好， 欢迎收听今日由戴希立同埋梁家永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日嘅节目有几个议题：一、红隧实施二通行之后嘅行车情况。二、有中大校友发起联署反对议员校董的改组校董会草案。三、配偶共用长者医疗券。四、小学生阅读兴趣胜过中学生。先讲个不停车缴费的二通行，咁啊，琴日就是红隧嗰度实施啦。琴日就第一个工作日。行车情况是点呢？有行揸个车经过的驾驶人士啊，可以打个电话嚟1872311 1872311，讲下你的观察。我哋有同事呢今朝早九点半之前呢行呢个公主道过海，车龙呢就是过咗爱护动物协会，情况并不理想。有汽车专家同埋啲议员就认为呢，公主道挤塞同红隧入口四条右边嘅行车线封闭嘅安排有关，令到个车流咧就倒灌嘅。运输署方面嘅讲法咧就话交通都大致畅顺，公主道过海嘅车龙同实施二通行之前咧差唔多啫。咁啊，运输署长啊罗淑佩咧就话咧车辆啊一路都系向前移动紧，就唔算话好塞车或者大塞车。而家咧九龙去红隧嘅车流咧会喺康庄道嗰度汇合，进入之前咧就进入呢个前收费广场啊，叫做前收费广场。而家因为唔收费啦嘛，车流主要就系嚟自三个方向，分别系经加士居道同七咸道南、公主道同埋七咸道北。大家有咩观察，有咩睇法呢？咁样吓，咁有议员就认为咧公主道车龙同削行车线有关。建议处方就加强宣传最新的行车安排。咁就另一个物理上的理由就是那些收费亭未拆嘛。咁运输处长透露呢就话需要大概两到三个月呢才会完成拆除那个收费亭。届时可以提供更多行车的空间，相信呢就可以改善塞车啦。咁但愿如此。 喂，照計啊，應該嗱，即係撇開一啲其他技術問題唔講，應該係好咗壞咗，當然就一兩日就好難即刻時變啦。但咧始終就一段時間，你就能夠睇到嗰個趨勢㗎啦。照計，其實你拗嚟都多餘，真係我覺得係嘛？ 咁樣啊，咪每一刻嘅個社會變化 緊，唔同時間又唔同咩咩咁唔同，啱啱一個有啲就話嗱。架車咧就排啊，又冇即係都係一樣排咁多，不過行起上嚟又舒服咗，或者有啲又話仲時間短咗。喂，其實呢啲嘢再過多幾日就一清二楚噶啦。咁當然頭先講話，即係嗰啲線啊，咪封咗啊，嗰啲停拆咗嗰啲確實咧就只會有負面影響。咁咪做咗之後，亦都應該會更加好嘅，係咪？咁照計拗呢個問題就拗嚟做咩？反為仲有。我覺得最近呢個拗嚟咧，即係我覺得如果你真係有事實為本咧，譬如舉個例話，究竟你測唔測到架車過？ 係 啊，嗰啲都有得拗嘅。咁一啲又話200架，一啲又話唔係啊，有10%到20%啊。咁嗰啲有數字噶嘛？嗰啲 你會唔會係講其中一個情況就係嗰啲的士 係啊，的士嗰啲係啦，係啦，係啦。 嗰個的士司機佢除咗個車即係有嗰張卡之外咧，就有司機亦都有卡。 司機卡啊嘛，係啊。 因為可能兩個司機或者甚至多個嘅司機唔係車主，又經過個隧道嘅收費，咁嘅時候要分帳啊嘛。 係啊， 我同阿戴。啊！即系打起立啦，但系嗰度揸嗰架车，你又揸早更，我哋揸晚更，咁究竟我过定你过啫？ 系啦， 咁要拆数啊嘛，大家 啊， 咁呢个情况嗰个所谓叫司机卡嘅情况，又好似较为比较严重啲，喺数字上就吓。 系啦，咁但系又唔系运输处长又觉得唔系好严重啫，即系 咁运输处长咁讲啊，咁啊司机就鬼三嘈啊。 系啦，咁所以依家即系我都觉得，其实。 點解會連一啲事實嘅嘢都會有羅生門嘅情況出現咧？即係明明都係啲依啲啲係 都冇羅生門啦。大家唔同觀察，得到唔同結論啫。 唔係觀察呢個都一樣噶，不只不過用個口講咗出嚟唔同咗啫。依家係咪即係咁樣嚇？ 觀察呢樣嘢從個學術上講咧，第一。你係嗰個觀察個工具又唔同， 就有即眼鏡梗唔同咗。 你對眼同我對眼又唔同啦，觀察工具唔同啦，觀察角度唔同啦，觀察時間唔同啦，咁得出唔同嘅結論又唔 係。我哋首先搞清楚個事實，然後先再分析會好啲，我覺得咁樣。 好，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傾機嘅，無論如何嚇，咁一個新嘅事物就只變有個適應過程。大家啲咩觀察咁啊？無非都係希望能夠提出嘅意見咧，等當局有所改善啫。嗱，咁剛才都提過啦，有啲汽車界人士就話，公主道車流進入前收費廣場嘅時候咧，就會佔用靠右嘅行車線。咁但係二通行實施咗之後，就削減咗四條右方行車線啊。 係。 咁大家向左邊啦，係咪？去左邊嗰度削cut線啦，咁樣。係。咁嚟自公主道嘅車輛咧，就係、是、只能夠集中一條行車線行駛。 係。 大家同唔同意呢個分析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1872311。而家咧，我哋請嚟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九龍分會副主任杜新堂。唐先生，唐哥你好， 系你好你好。 喂，唐哥，喂，点解会搞到大家观察有唔同咧？吓，即系 先睇下唐哥点观察先。 系啊， 嗱，因为我哋直接揸车过海， 系 即系由公主道去，所以就比较就系清楚啲啦。 系 咁啊，由于处长嗰度咧睇咧，就喺个镜嗰度望落嚟，或者系睇个 mon 嘅啫。个分别咧就应该就系唔同咗呢度嘅啫。 你讲你嘅，你个观察先，讲你观察吓。 嗱咁啊，琴日啦吓，琴日就叫做系8:00开始起行， 系 咁啊。由于起行嘅时候咧，今次咧就正正先行呢个公主道，因为我哋另外有啲同事咧就行呢个红磡嗰边啦，红磡嗰边就暂时唔讲，系因为唔系我行啊，系咪？ 讲你嗰条先啦，系啊。 咁啊，行我嗰条，行嗰条咧就已经去到爱民村，未到爱民村嘅睇见，哦，开始塞啦。 哦， 嗱，咁啊，由于开始塞嘅时候已经系8:00-8:00-8:00啦，大约。 嗯。 打出嚟嘅时候咧就话25分钟，但其实咧应该就唔止25分钟噶啦。 系。 啊，咁由于唔止25分钟都系要行噶啦，因为事实上都系视察睇下，睇下究竟系 啱啊。 点样啊？系嘛。咁、结果一路行到啊，我话冇可能你由以往我到皮嗰度咧就好快脆嘅。 嗯。 一路沿住嗰度先，窒咁啊，好快就过啦。 嗯。 但系如果以琴日而论咧。由于佢收窄咗，就 auto bay 唔俾过啦 ，auto bay 唔俾过咧，就连埋嗰条线都叫做封埋。咁、由于你封埋嘅时候咧，变咗你嗰啲线就啲车啊 cut 唔到出嚟 ，cut 唔到出嚟咧，大家就要争线啦。喺嗰度争线咧，仲更加危险啊！根本上就 系 因为你成炸车喺晒嗰度争，系咪？ 头 头先大家亦都讲到啦，八线转四线，嗱、以往去到四线嗰度都唔紧要啦。如果我俾钱嘅时候，我可以去翻8个位啊嘛。但系琴日就唔得啦，由8:44，4:00啦，4:00咧就仲惨啊！根本上就 系 你唔系净系知4:00噶嘛，咁你左手边由红磡嚟嗰啲咧， 吓 系咪加士居道天桥落嚟嗰啲咧？ 系啊， 变咗成最低行到都有6条线，你 系 cut 埋嗰2条线啦，咪我唔相信话。系唔塞车嘅，琴日真系塞得都 讲得讲得咩啲就仲衰过做料嗰阵咧，总之 系仲衰过交费啦，唔好话女士啦，仲衰过交费 吓， 咁交费嘅时候我都仲可以扩散咗之后咧，就然之后再慢慢过咗之后慢慢cut 线啊嘛，咁但系以往你摆好晒嘢成咧，都最多兩條夾一條啫。但如果以琴日咁快就卜一聲得翻2條咧，咁你冇辦法真係唔識。 係， 因為可以倒灌換翻轉頭噶嘛。 根本問題就係會唔會拆鬼咗嗰啲收費亭之後就冇事啦？會唔會好好多啊？ 嗱，應該嘅企嗱，事實上你拆咗佢之後，因為我唔知係點樣噶嚇。拆咗之後咧，你起碼預早冚唪唥擺好曬雪糕桶成咧，就點樣過？就算你2條点样慢慢转翻条咧，就咁啊比较重要。 系啦，嗱，拆晒嗰啲收费亭，咪就真真正正做到不停车缴费咯，咪即系等普通一条路一条咯，系咪？ 冇错。 咁啊，最重要嗰个目标就系不停车缴费啊嘛。 系啊。 吓，咁如果停啊，唔知点解话要两至三个月先至可以拆得，唔知点解。 因为减乜鬼啫？要咁耐先拆啊？ 嗱，佢冇嘢嘅，转拆啦。啊，好可能佢认为如果真系唔得嘅时候，再收翻费啦，系嘛？ 哦，以为 啩，真系啊！ 咁都俾你谂到啊，升多真系。 系啊， 阿唐哥啊，咁都俾你谂到啊？可能系，又真系。不过咁拆都系需要安排嘅，因为你一定一定起码一定嘅时段要截停晒啲车先做到嘢噶嘛。 咪夜晚黑咯。 系啦，吓。 嗱，即系调翻转头。有阵时夜晚黑，佢都可以话三线，但因为翻嚟就唔塞嘅。 系 调翻转头，香港过九龙唔塞嘅。 嗯， 但系九龙过香港，头先亦都讲咗啦，咁、多条线，拱埋落去嗰度咧，就变咗你系塞嘅机会即系就高好多。 系 咁，你可唔可以你知道啦，隧道就唔能够 cut 线噶嘛。 嗯， 咁开多个，即系话翻嚟嗰度咧一条线咧，我相信 系 如果系可行嘅话咧。咁變咗三條線過海咧，就我相信就冇。 你意思係咪即係話而家我哋嘅前進方向揸緊車嘅前進方向嘅右邊嗰四條線而家封咗嘛？起碼開翻一條出嚟俾大家用，係咪咁嘅意思？ 係應該嘅。 你問咩意思啊？你就咁嘅意思。 係啊，冇錯。 得唔得咧？ 你好似話即係以往奧都比咁樣過法嚟啫嘛。嚇！嗰陣時係快好多噶。 得唔得咧？可唔可以咧？你覺得做唔做到？ 應該可以嘅，因為你冇嘢嘅。你預早擺。因为佢琴日摆雪糕桶咧，好怪，突然之间冚唪唥就 cut 你，即系摆断住啦，断住你过去，咁你咪你系咪要 cut？ 去到买先知道，哦，要 cut 翻出嚟，咁你就变咗耐咗噶啦。 好， 我希望佢能够话改善啲啦，呢度就比较应该就好啲嘅。 系，照计都唔系话好难搞嘅啫，嗬。嗱，另一个问题就关于个司机卡嗰度啦，你的士大佬就都比较牢嘈系咪？呢个问题上 系啊。我唔明白佢点解话今日都一样有人报翻上嚟，收唔到钱啊，即系收唔到钱，即系隧道公司收唔到，唔系电通运公司收唔到钱， 一十分一咁多好似系嘛，有讲废话，净系十分一都唔得啊嘛，系嘛？ 我相信都由于你个红磡隧道咧车流太多，兼且好多好多乜嘢咧，好多车。车种啊，冚唪唥都系经嗰度啊，我相信未必真系能够话分得真系咁清楚。虽然而家科技就好高，但系系点样操控咧？嗱，呢啲真系问翻啲人手。 唐哥，我未揸过的士，我冇唔知道。而家其实系点噶？嗱，我哋普通私家车咧就贴一张嗰、那个 车种贴。 嗰只车贴啦，我唔知叫咩啦，系 车种贴 啊，系啦，贴一张啦个车噶啦吓。咁如果的士司机嘅话，系咪就贴两张啊？变成司机一张贴，车一张贴，系咪咁啊？ 冇错。 哦 ，OK， 一张叫车种贴啊，即系的士都的士嗱车主咧，佢都要买一张贴咗落去嘅，系咪？ 系。 然之后由于我哋司机唔知道揸任何一部车， 系咪？ 咁我哋都要买啦，系啱嘅，因为。用车自付啊嘛， 啱。咁你系咪自己随身带路嗰张贴就去揸边架车就贴喺嗰架车嗰个即系挡风玻璃嗰度点啊？定点啊？ 冇错。 哦、 但系嗱、我而家我唔知道其他人点样做法。 啊，你咧？ 由于嗰次咧，即系帮我手搞嗰、那个，应该都系，亦都系，应该都系佢哋二通人公司嘅职员啦，定还是乜？嗱，我喺太子嗰度嚟搞嘅。 系。 好。但佢点样讲俾我听咧？佢话第一，因为之前我系过唔到噶吓，过唔到我都好猛噶。哇！如果成日咁样要俾钱，嘥我好多时间噶，系咪？ 系。 咁好啦，咁佢就话你系咪姓杜嘅啫？我系啊，写明姓杜噶啦。咁 OK， 咁你就用我杜为姓，即系 TO 啦吓。我哋最简单啦。 有乜关系咧？我 TO 咪即系姓杜啊？ 系啊。 好啦，然之后写翻你个打入你呢、這个手提电话号码 哦， 你用紧嗰个手提电话号码，你就系打嗰个手提电话号码落去 吓。 嗱，比如我电话号码系93 啊， 咁跟住咧就即系再打个 app 落去咧。嗱，事实上我到而家为止，以琴日而论，我个红隧 啊 来回都冇问题。 OK， 哦，即系你意思即系话可能有第啲人冇好似你咁样做， 系因为佢同我教啊嘛。嗱，佢讲一句说话噶，我都同佢讲咗 吓。 我系由于我每日都唔同车 系。 提供，所以你叫我打个 number 落咧，就好拗教。究竟车主嗰方面成唔成嘅咧，唔知道。但系如果话咁样咧，OK 嘅咧，当然是一件好事嚟嘅。 系。 于是乎，咁我就听咗讲，咁真系结果之后咧， 就到而家为止好好彩吓。 你系咪成日都揸唔同嘅的士噶？即系揸唔同嘅车噶？咁你嗰张贴袋喺个袋度咯？ 啊，唔系都摆落海关袋嗰度嘅啫。 摆落海关袋嗰度，咁但系就系、是、喺个挡风玻，都系挤翻个挡风玻璃嗰度嘅，系咪？ 系啦，冇错。 哦，不过点解你咁样写法就即刻冇事咧？ 佢意思其實即係做咗個手機登記啊，係咪啊？其實講簡單嚟講， 應該就會係 喺個應用程式嗰度做咗個手機登記 啊，應該就係、是嗯。但係如果係嘅，唔係呢啲方便啊嘛，我唔需要下下要填個當初咧我哋要填呢、這個。的士嘅车牌号码攞先得噶嘛，但系而家我唔需要。 我就未用过呢个的士呢、這个司机卡啦，我自己私家车啫。咁、 嗯、 啊、 嗯、 过我系行狮子山隧道嘅啫，咁耐以嚟都系吓、啊，都未行完嗰条隧道，嗰、那个手机已经嘟噶啦，就系话收扣咗你$800啊，老友咁样通知我啦已经吓。 嗱、啊，所以我都话而家我咁样做法咧快好多， 系 即系通常你头先讲得啱嘅、 嗯， 大约过咗嗰个隧道之后咧、 嗯， 大约三分钟咧。就有个信息俾你， 系啊，几好噶，其实几好噶， 系啊，吓，冇错。 咁但系你话而家嗰啲司机大佬有啲嘅司机扫唔到咧，就麻烦啦。嗰、那个车就会扣车主嘅钱，系嘛？ 车主嘅钱都冇麻烦啦。 啊，车主就喂，做咩啊？做咩啊？ 车主啫， 做咩啊？阿赌你做咩争我车？你唔扣你钱，扣我钱啊？咁样 嗱，好多种因素嘅，譬如有冇插吉啊？咪即系扣车主钱啦，系咪？ 系啊。 而家我哋最麻烦就话，车主都冇扣到啊嘛， 车主冇扣啊，嗱咪以为好高兴、啊，你要核事后补翻钱嘅麻烦、啊， 系嘛？变咗害咗车主， 系 自己以为我最多大不了车主够，我俾嗱，我试过啦，由于我过唔到， 系 我翻到嚟同佢讲声，喂，你过唔到，但车主即知，冇、问题，我即交翻钱俾佢，就麻烦佢同我交啦嗱。 系咁啊，烦啦，佢个系统咧就好叻嘅，扫描你嘅车牌嘅，就知道你嘅车就行过咗吓。佢原先嗰个你个户口扣唔到啲钱，佢就真人俾钱啦，唔该你。 冇错，佢跟架车俾钱啦，扣咗你车主。 系 咪先？但如果连车主都扣唔到咧，呢下就先最烦。 系你始终要俾啊嘛，嗰度麻鬼烦啊嘛。 你始终要，你冇得走噶嘛。 系 好啦， 走都数正啊，系咪先？ 两方面都收唔到啊嘛。 啊， 而家有噶，系好多收唔到，两方面司机收唔到，车主收唔到，咁你叫点搞咧？ 系。 而家希望佢能够话做好啲，唔好成日烦住我哋呢个行业。 喂，再搵阿淑佩姐讲讲啦，淑佩姐你搞咩啫？吓、啊，阿罗淑佩啊， 系啊，知啊。咁但系好啦，佢认为佢嘅见解合理，佢认为佢所讲嘅绝对系正确。嗱，咁我哋冇嘢讲噶。系咪民不与官斗啊嘛？ 咁又唔好讲到咁样，大家都做嘢啫。 冇错，呢啲嗱，即系唔系斗嘅， 系冇讲我斗字。 由于佢哋讲嗱，你唔能够玩唔合理，但系我亦都希望真系易通行公司希望能够做翻多啲嘢，同我哋司机呢方面又好，车主又好，都联系下。事实上，我打过几次电话去，都冇接回复翻佢俾我。 嗯， 我问过好多个问题噶啦，不过作用唔大。 系，咁希望改善啦吓。 系、啦，希望改善啦。 咁啊，最重 改善咗之后， 系、最重要就系咧，快啲拆咗嗰啲收费亭佢啦。 应该噶，嗱，好似尖沙又好，系咪？狮隧又好，嗱，几快脆，乒乒乓乓，都系两条啫咧。三条嗰啲最好啦，系咪、 啊？ 由于红隧点解特别麻烦咧？ 系， 因为左手边你已经有巴士就埋， 系啊，你 再拆翻出嚟系嘛？咁你点样俾嗰啲车出咗嚟先咧？ 系， 因为始终佢都系公共车，公共车由于个车嘅客多，咁应该就无可否认，应该俾佢优先啲嘅。 系、我又唔知道你有冇咯，我就好揸车。而家经过嗰收费亭咧，虽然唔使停车收费咧、我都下意识都减慢嘅车速噶。你使唔使啊？你会唔会啊？ 我哋。但始终都系揸慢啲系真嘅。嗱，你话 即系你捐过个窿咁啊，即系感觉上系捐过个窿咯。 系啊，冇错。你始终都经过去先再入去。 系， 你自己都某程度上都系小心谨慎啲好啲嘅，慢啲好啲嘅。 啱啊吓、好咁啊，多谢阿杜新堂先生吓，即系唔好讲啊，轻易就讲个斗字，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嘅日子一去不复返啊！唔好成日都讲斗啊！吓，接住嚟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由新加坡转抵印尼，继续东盟三国访问行程。据了解，他朝早同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会面，李家超同埋随团嘅特区官员同商界代表，亦都与中国驻印尼使馆临时代办周罕举行午宴，以及与东盟秘书长高金雄会面。李家超昨日在新加坡访问期间到一个在当地演出的香港青少年粤剧团探班，表示粤剧是中华文化瑰宝之一，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特区政府会积极向海外推广。金管局公布，外汇基金上半年录得1100亿元投资收入，去年同期就录得1654亿元投资亏损。外汇基金上半年多项投资都录得收益，当中债券投资收益580亿元，扭转去年上半年亏损的情况。股票投资收益437亿元，当中香港股票投资亏损大幅收窄至48亿元，其他股票投资收益485亿元。上半年非港元资产外汇估值下调18亿港元，较去年同期的128亿元亏损显著减少，其他投资收益101亿元。上半年支付与财政储备的款项为100亿元，支付与政府基金及法定组织的款项为79亿元。一年七日的香港书展下午5:00闭幕，中午过后人流开始增加，不少市民趁最后机会到场选购书籍，不少家长带着行李箱到场购买补充练习给子女。有家长说以7折3本买补充练习和课外书较平日平，亦都有小朋友说暑假有时间可以做练习增进知识。有书商表示冇刻意在书展最后一日减价，亦都不想令早前买书的市民觉得蚀底。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云量增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海有涌浪，吹微风。明日转吹和缓北至西北风。指望星期四仍然酷热，稍后骤雨逐渐增多，风势有所增强，海有涌浪。星期五同埋星期六有狂风大，系有狂风大骤雨，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防暑措施。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元朗，因为有火警啦，车辆系仍然不能够由平汇街左转去元朗安宁路去横洲路方向。重复一次啦，就喺元朗区，因为有火警，车辆暂时系不能够由平汇街左转入元朗安宁路去横洲路方向。揸车朋友要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伊利沙伯大厦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咁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伊利沙伯大厦有坏车，经过请小心忍让。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屯门角一段啦，因为较早时曾经有坏车，比较多车一啲噶，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扫管笏。另外， 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屯门至赤立角连接路的回旋处咧，比较多车一啲噶。最后提一提大家，西九龙海云道因为路陷，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驾车朋友经过要小心忍让。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九龙、林锦公路加道里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中学文凭试都有4000多名需要特殊教育需要 SEN 的考生是应考的。香港红十字会亚历山郡主学校校长成英元： 我常以我的学生为荣，是生命的勇士，学习上高，他们是与他们的身体的残障共存，但是他们很努力地去克服障碍。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手足口病是常见儿童疾病，会透过口水、鼻涕、粪便、穿了的水泡和受污染的物件传播。要预防就要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勤洗手，打乞嗤或者咳要用纸巾掩住口鼻，不要共用毛巾和个人物品，经常掂到的东西例如家私和玩具要清洁消毒。万一受感染就不要上学、游水或者参加集体活动了。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不停车缴费的易通行啊，通行了几条隧道啦，大家个使用的经验是点呢？可以打电话嚟倾倾嘅，电话号码是1872311。头先呢我哋就同杜新堂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杜新堂先生就倾到关于红隧的使用的经验。跟住落嚟呢，戴希立啊，我哋就请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的成员陆仲豪议员。陆议员你好。 大家好。 喂，你是不是揸车行过个你点啊？你有咩经验啊？ 都用过两应该系话四转啦，已经。 哦。 即系红隧嘅用呢、這个移动行。 嗯， 系。咁啊，琴日朝头早同今朝咧都有喺九龙方向翻立法会过海，咁啊以呢个实行道北，咁啊转入呢个康庄道。 系。 咁啊嗰边嘅。 嗯。 咁啊，嗰條路咧，因為靠左線咧，所以係比較順暢嘅。因為相對嚟講咧，出行道嗰邊嘅車流就少啲。 嗯。 啊，再加上咧，就冇咗以前嗰啲咁近線咧，去我度拖嗰條線咧，所以咧，我嗰條線係特別快嘅，左邊嗰條線就留意到。 哦。 咁啊，所以咧就對於我嚟講，阿靜，我琴日喺報紙度講咧，我話有驚喜喎，快咗喎。 嗯。有惊喜啊！你真系啊，运输处长听见你讲啊，真系想食晒你啊！话有惊喜， 唔系运输处长有惊喜啫。 太子道嗰边咧，阿唐哥咧就话仲塞过之前嘅。 系系啊，嗯，咪先嗱，你就系先再讲多次，你由边度到去边度有惊喜？ 嗱，我就系由出行道北， 出行道北 转。系啦，转咗入呢、這个康庄道，咁啊入呢、這个即系红隧啦。 系 嗰一道咧就系顺过之前嘅。 嗯， 条龙咧就冇乜特别短到嘅。 嗯， 但系条龙咧就 keep 住喐嘅。 系 啊 keep 住用大概10几20嘅速度向前喐，咁好少话停咗喺度嘅。 系 咁就系快过以前嘅。譬如举例子，我琴日10:13。 嗯。 由芜湖街转出嚟，呢、這个芜湖街转出嚟，嗰、那个叫做之后再转入呢个高庄道咧，入到隧道都大概系7分钟之内， 系 咁啊，比以往咧10分钟以上嘅要，咁啊真系顺咗嘅， 系 咁啊，今朝咧就我就行七合道北，咁啊由天桥嗰度上落嚟，即系我由呢个启德。 嗯， 隧道咁样一路由土瓜湾嗰边方向过嚟啦。 嗯， 咁就 條龍都係差唔多，但係咧就 keep 住向前行順嘅。 係，咁始終係咪都你照你嘅觀察同埋估計咧？始終都係咪公主道過海係差啲，都仲係嗰個位係咪？係嘛？ 冇錯，公主道嗰邊咧係停車龍長啲嘅。 係。 甚至乎公主道過海咧，因為以前咧有班嘅駕駛人士咧就靠右邊有嗰度通咧，佢哋係快嘅。 嗯。 而家咧佢哋又冇得用嗰度通。 嗯。 咁咧又比較多車流公主道嗰邊。 嗯。 所以咧靠右邊嗰兩個而家移動行嘅 counter 咧嘅係比較多車嘅。 係。 咁佢又涉咗去左邊嗰條比較快同暢順嗰度。咁所以我左邊嗰條線咧。就望住我真係爬頭爬咗十幾廿架車嘅，真係有嗰度。 嗯。 咁啊，所以可能有咁樣嘅對比啦。 喂，陆议员，即系其实简单啲讲咧，究竟惊喜又惊吓咧，就主要你睇下你系行边条路，咁所以唔可以一概而论，即系唔可以一概而论。但系拆晒嗰啲收费亭咧，就应该总嘅嚟讲会有好转，系咪咁咧？ 总嘅嚟讲系好转嘅，起码咧就唔需要大家要去分自动缴费同埋即系人手缴费啦，有啲人咧就 cut 嚟 cut 去啦， 系啊， 举棋不定啦， 系啊， 系咪？如果搞錯咗，又扭翻轉頭啦，咁就冇咗呢啲嘢嘅， 係， 亦都少咗意外嘅， 係， 咁啊導致到咧係整體係順暢咗，但係始終個樽頸位都係維持喺兩條線嘅紅水，咁你嗰度物理嚟㗎，嗰度改變㗎嘛，嗰度係， 係， 咁所以咧你話整體嚟講咧都唔會有太大變化嘅，咁你話個別 係，大家又 可能係順。少少， 大家有期待啦。总之呢个不停车缴费嗰个原先设计嘅目标咧，达到咗之后咧，希望就系、是、出声过啦。系 咁，个的士大佬嗰啲问题，你觉得又系咪应该即系将来会慢慢解决到咧？即系、那个即系过时候 check 到 check 唔到嗰啲问题。 系啊，的士大佬问题咧，就运输署真系要喺个技术上，即系得下苦功研究下究竟咩问题先。 嗯。好啦，除咗呢個紅 件啊、硬件嘅問題啊，定係有啲司機貼嘅位置可能有啲係遮擋啊，咁正規大家幫下手啦。 冇錯， 咁件事就順翻，一係最主要的士嗰度啫。 嗯，咁總的來說咧，而家呢個易通行實施咗之後咧，其他路段我相信你都會行過下啦。你嘅大致上嘅評價係咪係進步咗咧？整個系統 駕車嚟講咧，就一定係方便過以前嘅。 嗯。 因為以前咧，我係咧鬥氣唔用嗰刀刀嗰批人嚟嘅。 你係屬於嗰啲人 ，OK？ 係啦，我係不用嗰刀刀嘅。我覺得，喂，我明明幫佢慳咗錢，你仲要收我錢？ 我都識呢啲朋友係唔用嗰刀刀嘅，係啊，有啊。 係啊，鬥氣 嚇。 咁樣咧就對於我哋而家就有得不停車繳費啦，咁更加方便啦。 係。 咁啊，另外方便咗咧，大家唔需要再分啊邊條車道係自動，邊條係手動咁。正如我先所讲咧，唔使 cut 线啦，减少意外啦，减少一啲即系唔方便嘅情况啦。咁喺个流畅度咧，定系好咗嘅。 好多谢你，陆仲雄议员，多谢晒啊！ 多谢 好，其他朋友有咩观察，有咩分析，对于呢、這个不停车缴费嘅易通行嘅系统啊，有啲咩睇法，可以打电话嚟倾倾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又到萧叔解答听众发音问题嘅时间啦。有听众问萧叔叔两个字个分别系点样？第一个字系 wonder， wonder， wonder 就即系一啲好奇妙嘅东西啦。同埋 wander 系读 wander， 周围游魂野鬼咁游魂咧，就叫做 wander， 周围游啊，周围碌，周围行咁就 wander。咁、那个发音系有啲奇怪嘅，因为虽然我串字 wan， 但系我系读 o 音嘅，所以 wander around the neighborhood 喺呢个附近嘅地方周围游咧，叫 wander。而 wonder 咧，虽然佢系 o， 但系我唔系读 o 音嘅，我系读啊咁嘅音，所以 one two three 个 one 就得噶啦。OK， 好啦，最后嚟多次啦 ，wander 系 wonder，wonder 系 wonder。好，今日讲到呢度，希望解到听众嘅问题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改革开放大潮中，在钢铁行业闯出一片天，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咁嘅许总，而家政府帮我哋安排安置房屋，呢间钢厂起唔起得成，而家都系未知数。如果万一我哋去咗，你讲一句话开唔成，打发我哋翻嚟，到咗嗰阵时住嘅地方都冇埋，你话我哋点算？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我是电信公 司，我是创意组的监制， 我是 报 告主持， 我是香港 电台介绍你识。 今日请来的是， 我是虚拟布景设计师，我叫张健，专长是制作虚拟实景 VR 和扩增实景 AR。虚拟布景的好处就是可以制作现实中做不到的场景，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同埋可以喺細小嘅錄影廠入面呈出巨大甚至超現實嘅空間，縮短換景時間，素材仲可以多次重用，呈現出你嘅天馬行空嘅創意。 公共廣播95年，聽見香港，聯繫你我。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啦！但系南华天气都比较热啦， 好热啦今日。 吓，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已经系生效啦，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系生效。目前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5%嘅。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但系有一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系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云量会增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海有涌浪，吹微风。听日转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天气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稍后骤雨会逐渐增多，风势有所增强，海有涌浪。星期五同埋星期六有狂风大骤雨，风势颇大。我哋听下听众电话，电话号码1872311，有啊石先生喺处嚟嘅。石先生你好， 石生你好，有咩睇法啊？ 系石先生， 根本咧呢啲二通行咧就喺外国一早实行咗啦，喺加拿大人哋高速公路咧，一扫咗咧，佢就自动同你加车主收费。 系啊。 嗱，根本咧，香港嘅隧道同埋香港政府咧，做嘢嘅效率好低啊！點解咧？你實行二通行咧，你個收費站就應該要拆，即刻拆。而家啲人咧，經過二通行呢個收用咧，就係因為驚住揩到個收費站，所以就慢咗。 人之常情喎，嚇。 係啊。咁另外有一樣嘢咧，如果啲人掃唔到嘅話咧，一定係。佢架車貼咗有問題，佢既然貼咗有問題咧，運輸署應該要麻煩佢將架車送去運輸署度檢查一下，因為佢貼得唔好嘛。嗱，我貼到快二通、二通行全部冇問題嘅，點解人哋冇問題，你有問題咧？就要麻煩你去走去檢查一下啦。另外一個大問題咧，紅磡喺九龍入隧道。应该要预早，唔好喺收费站嗰度系扫二通行。应该拨后啲，有一条路咧就转右去咗尖沙咀，喺嗰度就应该要扫。 O K， 咁咧就百川汇流，就会入去隧道之前咧就会得翻两条路，得翻两条线。 啊， 咁样入去隧道咧就畅通啦。阿梁家荣 系。听到， 明明我意思啊， 明， 即系早啲扫， 系， 吓，咁咧就入去里边就唔使左 jam 右 jam， 根本我哋香港人嘅驾驶技术同埋礼让咧，就已经系冇得顶嘅，因为你睇下红磡隧道咁耐以来真系冇意外嘅，点解咧？ 即系我哋好忍让，同埋我哋技术好好啊， 算唔错啊，我哋啊，啊，头先你话做乜鬼嗰啲咁嘅收费亭仲唔拆咧？咁我都唔系好明。不过头先啊，杜新堂唔知系阴谋论啊，佢估计佢就话可能惊住万一行唔通呢个二等 行翻 转头，都为时未晚啊嘛。 人哋外国啊，人哋外国实行咗好耐都冇问题啊，你实行咗点会有问题咧？ 嗯，OK，好。 运输处长真系杞人忧天啊！ 唔系呢个我哋估嘅啫，嚟咁话，佢唔系佢话我哋话啫嘛，我哋自说自话啫嘛，可能有第啲嘅理由嘅吓。好啊，多谢你石先生吓。咁佢嘅工程安排亦都需要需时嘅，因为佢干线公路嚟噶嘛，你要拆嗰啲亭，你咪要截停晒啲车，咪嗰条路咪好有影响咯。系咪？所以系有个技术嘅考虑嘅，但系 使唔使三个月？ 但系始终要拆嘅，总有一日啦，系嘛？总有一日拆。啊，如果唔系你搞住做咩啫？系嘛？始终仲要捐国嗰度。其他嗰啲隧道，我直至目前为止，我就 系 行私隧啫。我红隧我都未行过，所以我唔知。 应该问题总嘅就唔大嘅，但系如果你话一件新事物，正如头先讲，有可能有司机唔习惯，又可能有好多头先讲嗰啲路线嘅问题。咁如果聽多啲咁多意見咧，就變咗依啲問題可以解決咗，或者都唔好話大家喺度咧就話你唔啱，佢又話你唔啱咁， 咁互相指責就唔好， 又冇好處嘅。 好，有周先生上嚟，周生你好啊，周生， 係周生，係啊，你有啲咩意見啊？ 周生係， 我想講嗰個二等行咧，海底紅磡香港海底隧道， 嗯，好啊， 呢兩日我都有行過嘅， 係， 咁啊，基本上都。算唔太塞啦，俾 系， 咁我有个少少提议咧， 好啊，听下， 因为嗰个隧道咧，而家里边系时速系70啊嘛， 嗯， 会唔会可以政府可以提升到80咧？ 嗯， 咁变咗啲车速再快啲，嗰个流转量会再快少少咯， 嗯， 咁同埋我呢两日行咧，我都见有啲车咧，佢基本上前面都冇乜车嘅，但系唔知点解咧，就系、是。即系都系行住40-50咁样，好似咁慢地行嘅。 系啊，车速提高呢个车速限制咧，我觉得亦都同嗰条路嘅宽阔度有关嘅。咁呢个就改变唔到啊，佢条隧道系咁阔就咁阔啦。能唔能够提高到80咧？我谂真系要问下啲运输专家先知喎。呢、這个真系 即系都系多十米车道啦。咁同埋即系或者会唔会久唔久广播下，即系提醒下啲司机咧，尽量即系。行翻快少少，因为真系有啲车真系行得好慢。 唔系，而家问题就是、如果要我嘅经验，唔系我想行快定行慢，前面嘅车都唔快，我啲办法啫。 就系我见到前面佢冇车啊嘛，佢冇乜车啊， 冇乜车咁咪做咩慢啫？佢 唔明隔住十零个车位，佢都系即系抌住咁行。 哦， 咁变咗后边就即系好似拉龙咯喺度。 系咪啊？唔系，但系你照你观察，你话佢慢嗰啲人，佢系咪喺呢？例如隧道嗰度系咪仲系车速限制70？佢系咪70先？还是低过70？ 我就一路跟住都系40-50咯。 咁咪慢咗啲喎，系咪？ 60都去唔到。 哦，咁啊真唔算大喎。 隧道设计70嚟计咧，即系已经大概啲车速都慢咗10-20%。 嗯。 咁如果呢个10-20%能够提升翻咧，咁出边个外围嗰个排。即系排队嗰个情况应该会减低啲啦。 阿周生，你除咗红隧你行红隧之外，有行过其他隧道嘅二通行吗？ 都有行过，嗰啲就比较 行过边度？ 嗰啲 行过边度？ 行过尖山啦，行过狮子山隧道啦。 系咪啊？尖山点啊？我未行过啲，点啊？尖山？ 尖山就佢以前都唔系太塞嘅，我行嗰时都唔系繁忙时间。 吓吓， 咁变咗我就感觉唔到佢有咩点塞车咯。 OK，即系嗰个二通行都好方便啫，哦，就 系 嘛？ 系都好方便，都好方便。 啊，次次都扫到你个嗰张 贴纸， 嗰叫咩标签啊？贴标签啊？ 嗰个系车贴。 啊，车贴啊，试扫到我。 啊，扫到。 OK， 你系咪预先系做咗个登记喺你个银行户口嗰度扣钱嗰只啊？ 系啊， 好方便嗬， 都好方便咯。 O、okay, K， 好多谢你吓，跟住下一位朋友黄先生，你好，黄生， 你好， 黄生点啊？有咩意见啊？ 俾我讲详细啲。其实香港隧道咧，你咁样二二通行冇作用噶，因为最主要嘅问题就系你香港隧道得四线，四线行10万架车，你就算你点样去行，点样去逼到佢后边咧，将几多条线改到点样佢唔使收钱咧，佢都要行5万架车一边嘅啫。 车嘅容量问题嗬，容量问题。 你嗰个而家我都唔明佢哋好似头先嗰人讲话绝对系错噶。你将佢引去边度都冇用，你除非好似大陆咁喺下边隧道过再加多两条线。 咁佢變咗150,000架車，咁你就唔同啦，咁佢又吐多，但係因為隧道出口冚唪唥搞死曬，我20年前已經打個電話同講話，出口唔應該俾巴士站同埋咁多巴士站喺嗰個位係逼埋一齊，同埋喺嗰個嗰啲大學嗰啲宿舍或者大學㗎。咁你同埋而家香港今年出現問題係城市規劃出現問題。即係例如你收嗰啲樓，以前係十層高嘅，而家起60层高，但係個道路冇街闊到喎，佢唔同人哋國內喎，國內好似上海啲佢9层嘅天橋喎，我哋同佢夜晚食飯同佢公安講就係，佢將嗰啲塞車咧拉上咗個路面度啊，即係你一條橋面，你係10架車，你10條橋咪變咗8架車咯。 佢立體化，嗰啲即係天橋立體化都好緊要，俾我哋 聽下。係啊，好似頭先我聽嗰個觀眾，佢都唔知有冇用啊，個腦。即係一條水喉，你永遠你行得5加侖水出去，你後面點樣去改咗5加侖嘅？你何必自欺欺人啫？ 明白。 咁你出咗去，你根本就係你嗰啲出口未解決，你點樣去令到香港隧道解決？你永遠去改嚟做乜啫？我都唔明白。問啲專家，啲專家有冇用腦嘅？ 你又唔好咁講。 永遠行得2个人入去，你點樣？點樣喺個門口度？你唔改佢，你永遠行得2个人可以喺同一時間入去嘅啫。你唔可以行多噶嘛？你多咪撞埋喺舊咯。你10线改2线，你都係冇用。你唯一方法就係喺隧道底再加2条线，或者旁邊加多2条线嘅。 簡單嚟講，嗰條水喉要闊啲、粗啲。 係啊， 嚇！如果啲水就係咁得，係咁多水過嘅啫。 嗱，其實嗰個舊位起㗎，你將嗰個消防局嗰度拆咗佢咧，即係紅磡嗰邊咧，褪過啲咧，係舊位起多2条，個喂黐埋2条隧道度起就得啦。 嗯， 係舊位起㗎，你唔使再研究邊度，就喺2条隧道旁邊黐，或者2条隧道底再做嗰條地下隧道啊。 嗯， 咁佢咪可以出嚟，你就解決你唔好喺紅磡嗰度出啦。 係 一個喺紅磡。喺譬如黃埔新村嗰邊，睇下有冇辦法喺度拉條線去觀塘喺嗰邊啦，去九龍城啊，然之後喺嗰邊出嚟咧，就尖沙咀方向咧，近住小黃嗰邊喺嗰邊出啦。 係啊，黃生你都好有研究啊，睇嚟啊。對於嗰個三隧分流咧，你嘅展望會點啊？你覺得會唔會有 作用啊？ 冇錯， 分流電子嘢係要學先進嘅嘢，但係你巴士嗰度我打過好多次電話去，警方同我講都係話佢巴士話壞咗。 你讲咩？ 成日塞车啊！佢哋拍咧，即系当停车场咁用啫嘛。佢嚟嘅朝头早，同埋咧，而家香港政府我都唔明白。你运输署，你根本就揾香港市民做笨。而家呢个时间好多学生唔使翻学，你就而家去实验。你永远啦，我哋星期六、星期日揸车，我揸咗40几年啊，前啲车我周围去。你永远嗰2日都系少好多人搭车，你个塞交通唔塞嘅。 嗯。 同埋其实香港隧道塞车系算少噶啦。我喺第二度地方咧，因為我自己係電影製作，即係嗰啲拍攝者嚟噶。咁、我經過好多地方都係塞車收來香港嘅，只要你20-30分钟點都過到去噶。 係，即係唔算嚴重，照你認為啊？ 算係，係好隱揚噶。同埋你二通，你嗰個要改嗰個嘢，你唔係咁樣即改啊！你要留翻啲真係好似我嗱，我又聽到有啲意見，嗱，我有啲意見我俾你嘅，你哋報新聞嗰度有問題嘅。你哋話過二通行唔使俾錢，其實唔係應該唔使俾錢啫。有啲喺外國嚟，又或者第二度嚟，以為嗰條隧道改唔使俾錢，應該話係喺户口度扣錢，叫你過嗰嘢就唔使停低。我聽你哋新聞呢幾日講都係話唔使俺俾錢條隧道。 哦，可能个用语上话需要改善一下都唔定啊！佢嘅讲法叫不停车缴费啫，意思即系话唔使停车嚟俾钱啊， 即系俾钱都要。 咁啊，但系阿黄先生佢嘅理解就你会令人误会，以为唔使俾钱。呢个世界啲咪又唔使俾钱嘅？好多谢晒啊！几位听众啊，都同我哋讲下啲揸车嘅经验啊，揸车呢样嘢。好开心嘅吓、 不过做运输处处长就唔开心啫，即 系咁你做得个位，你梗系好多嘢要面对啦。好、接住嚟我哋听交通消息先。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元朗有火警，车辆不能够由平汇街左转元朗安宁路去横洲路方向。另外，较早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伊利沙伯大厦嘅坏车已经离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去到分域街，西行过海嘅龙尾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 渡过海龙尾近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龙尾海富中心。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比较多车的龙尾分别在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牛池湾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一段比较多车。亚街老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戴希南啊，所有呢个工作暑热警告咧，已经系取消咗啦。 到依家其实 都黄昏啦， 系啦。但依家我谂好多仲系要讨论下，突然间啊宣布突然间取消，又或者咧有啲地方咧好热嘅时候咧，有啲雇主又冇执行到嗰个措施咧。依家睇嚟呢个措施依家都可能要再睇下实践里边有啲咩改善。 所以建造业方面佢哋就提出一个叫做实务守则， 系啦， 就住工建造业自己嘅具体嘅状况， 系啦， 去定一个实务守则咁样吓。咁呢个有机会我哋再倾啦。 系 酷热天气警告就依然生效噶吓，所有工作暑热警告咧就取消咗。目前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7%。喺今日嘅自由风节目里边咧，我哋有几个议题啦。剛才在新聞報告之前，我們用了1小時時間就討論紅隧實施二通行之後的行車情況。跟著下來的節目時間，我們會談一下有中大校友法理聯署反對議員校董的改組校董會的草案。另外我們會談一談配偶共用長者醫療券和小學生的閱讀興趣勝過中學生的問題。先看中大那件事先，中大議員校董立法会议员张宇仁透过私人草案的方式改组校董会，被指是意图由立法会主动校董会的改组。一些校友就批评是目中无人，大石砸死蟹。有几位中大校友在大前日就发起了联署，提出用2016年的方案做基础的改组方案。直至目前为止已经是超过1100名校友支持这个联署。而支持联署的人的校友就包括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梁敬国、厂商会行政总裁周瑞生、岭南大学校长郑国汉，现任的中大副校长吴雪培和协理副校长陈新安等等。联署就由校友会评议会主席杨宇铭、前主席林伟雄、前校友会联会会长兼资深传媒人梁香树辉发起，提出以2016年的方案做基础一个改组的方案，包括就议员校董席位由目前三席减到两席，特首委任的校董会的席数维持目前的六席，校长和常务副校长需要经过校董会三分之二的成员支持才可以聘任。咁一般市民大众对于呢个争议有啲咩感觉我唔知啊，中大校友呢相信就反应比较大。 梁家荣，我想呢补充小资都可能等啲听众都会了解呢，究竟咩大学校董会嗰个讨论呢关市民事呢，即係咁样。咁当然大学系一个好重要嘅机构啦。咁呢大学嘅校董会呢就唔系事无大小都管嘅，即係大学校董会呢其实就主要呢有几样重要嘅嘢佢哋要管。一个呢就係大学嗰个发展方向同埋策略啦。第二个呢就係大学里面最重要嘅几个人士嘅安排，即係校长副校长嗰啲聘请啊任命啊，咁就呢个先嚟。咁一般嗰啲教授嘅升级啊里面内部升级呢校董会一般都唔管，就交返俾校长去做嘅。咁第三个当然就係大学嗰盘数啦，即係个财政啦。其实佢管系啲好大嘅嘢，咁当然对间大学嚟讲就好重要啦。好啦，咁跟住去到中文大学嘅校董会，点解嗰个有个改组嘅讨论咧？ 人数庞大系一个因素， 系啦，一个就以往咧中文大学咧嗰个人数咧， 個客工會人數好多，我自己都做過嘅。咁佢其中一個原因咧，除咗係一個 幾間學院合併啦， 歷史就係即係新啊崇基聯合，後屘就入夫學院組成，咁每度都有人要坐喺客工會咧。咁而家後屘慢慢再成立其他書院又。个院长咧又坐咗喺度，咁变咗个人数第一就好多，咁呢个咧就运作嚟讲就唔系好即系好有效率啦， 系咪系？ 咁第二个问题仲更加大咧，就因为啲校内嘅教授或者院长咧嘅人数多咧，就变咗校内嘅人士就多过校外人士，多好多。咁呢个喺好多校董会就啱啱相反嘅，因为咧。希望社會能夠主導到個校董會咧，就希望校外人士咧 係 多啲。咁所以佢最大嘅改組本應就係嗰個人數要減少，同埋校外人士要多翻個校內人士。好啦，本應就呢、這個就係2016年嗰個建議嚟噶。咁點解一路改組唔到咧？嗰陣時立法會亂龍龍咧，就總之最後就上唔到立法會去討論。好啦，依家立法会就可以括弧正常讨论嘅时候咧， 括弧正常， 即系嘅时候啦。咁啊，咁啊拎翻2016年嗰个拎上嚟啦。咁，咁即系依家咧有三位立法会嘅议员咧，就觉得咧2016年嗰个方案咧，仲有啲嘢唔够。咁啊，有其中喺两点啊，或者你解释下，仲有边两点佢哋觉得唔够？ 依家一方面就有议员个私人条例草案啦，嗰三位议员都系议员，一方面佢系议员啦，另一方面佢就 系 中大校董，校董嚟嘅， 系 啊，咁就佢哋一个方案啦。咁然后咧，而家有人就话喂，个2016年嗰个专责小组嗰个方案嘅内容大致 OK 嘅， 系啦系啦。 咁好啦，先讲下议员嗰、那个叫做私人条例草案同依2016年嗰、那个、那个比较系咩咧？咁 系啦，冇错，系啦。 首先咧，呢、這个议员嗰个私人条例草案咧，就喺个校长同埋常务副校长嗰算咧。就话要由大学校董会籍不少于当时全部成员嘅四分之三投票通过嘅决议嚟聘任，四分之三啊！ 2016嗰个就点讲咧？ 2016嗰个就话校长同埋常务副校长嘅任命咧，适宜由校董会嘅三分之二，以至到75% 嘅成员通过，三分之二即系66啦， 即系最高就七，就都去翻四分之三，不过就低过四分三，系啦系啦吓，你又唔系争好多嘅啫，系啦。 呢一个啦，另一个咧就校董会呢个议员嘅条例草案咧吓，佢一个建议就校董会里边嘅立法会议员咧继续就保持三席， 系 啊，咁而2016年嗰个方案咧就系。就话咧建议考虑目前立法会议员在校董会嘅三席嘅数目咧，系咪有精简空间？ 系啦，因为大幅减少咗之后咧，立法会议员可能就唔应该再有三席啦。 而家讲2016年嗰阵啊，嗰个专责小组啊，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佢又冇话即系要减定唔减，佢话有空间， 系啊系啊， 有空间，即系唔一定系三个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 好啦，咁而家呢个校友联署提出嗰个另类方案咧。就话以2016年为基础， 系啦， 咁啊点咧？咁佢有咩具体建议咧？咁佢嘅建议啊，就话立法会议员咧，校董会嘅席位由目前三席减到两席， 系啦系啦， 一 系啦， 二校友评议会代表所占嘅席位就由目前三席减到两席， 系即系大家都要减，因为人数少咗啊嘛，系啦系啦。 三由大学监督即系行政长官啦吓，委任嘅校董席位维持目前嘅六席。 系 啊，其中包括大学校董会嘅主席、副主席同埋司副夹埋三席。四嗱呢个重要啦，聘任校长同埋常务副校长嘅门槛 系 维持目前嘅简单多数。嗱，张宇仁佢哋就话咩嘛？ 要四分三。 系啊，四分三又老细，即系几鬼高嘅吓。咁就嗱，而家佢哋呢个嘅校友个方案咧，就话维持目前嘅简单多数，即系校董会成员嘅。51%，简单多数啦，系咪？去到呢个三分之二啊，三名立法会议员咧建议校长同埋常务副校长需经校董会四分之三成员投票通过方可聘任嘅话咧，呢、这个并非佢哋认为吓，因为啲而家啲校友啊认为啊，呢、这个并非本港绝大部分大学嘅机制。 如果聘任校长和常务副校长设不必要的高门槛呢，是不利于招揽优秀的大学管理人员，对大学日后的发展有负面影响。 嗯， 这个就是他们的看法。 其实个睇法呢，表面上就係喺两点啦。一个就头先讲聘任呢个校长嗰啲究竟係需要几多少人， 嗯， 即係几多分之几，四分三啦，又或者係低过四分三都可以即係聘任，理由我哋唔重复啦。咁， 嗯， 第二个问题呢，就係个立法会议员嘅议席究竟係保留三席啦，一或係少，因为整体人数下降就少过三席，即係咁样。 嗯， 表面上係呢两个原因。但我諗仲有一个更加重要原因，依家有一班校友出嚟反对三位立法议员用呢个私人条例草案去做呢个修改呢。首先讲你用咗个字呢，有部分嗰啲校友就比较即係怒气啲呢，就话大食隻死蟹。嘅意思就话呢，大学过去呢啲条例嘅修改呢，都系由大学校董会自己内部去讨论，大学即系院校自主嘛，佢哋自己讨论。咁好，唔会由立法会用私人草案去代替校董会去讨论呢个问题同埋作决定。所以大石砸死嘅意思就咁样，即系我觉得，咁呢个呢就另一个唔系只系喺嗰个数字上嘅分别嘅问题，系一个大学自主嘅原则点样体现嘅问题。咁我即系啱唔啱，大家可以讨论啦。但系即系我相信而家睇嚟，好似听讲签名反对呢个议员呢个私人条例草案去修改嘅咧，就好似人数越嚟越多，而且都 超过千一啦，而家话 不乏社会名人嗰度，真系系嘛。 咁嗱，最初呢三个议员佢哋即系提出修改呢，這个大学中大校董会咧，就即系我好多因素啦，即系我都睇啲报道讲嘅，其中因素就话咁鬼多人校董会吓呢一啦，系嘛。二咧就系话呢个校方中大校方吓，包括校长喺2019年嗰个社会动荡时期里面处理同学生关系嗰度咧，就不得其烦。 系 呢，我用中性嘅字眼啦，去形容吓。咁啊，仲有呢个大学个校徽嗰个更改，又有啲争议。咁唔知会系咁啦吓，咁啊觉得校董会点都需要改啦。但系而家搞到今时今日，又会唔会即系过火咧？我就真系唔知。 反为啲中大校友似乎想即系支持翻2016年嗰个基础，即系咁样吓。 不如讲咁耐，不如话知情人士嚟，我哋请嚟，请佢讲下啦。啊，而家我哋就请嚟咧，有份参与联署嘅中大校友啊，1975年中文大学经济系毕业，亦都系岭南大学嘅校长郑国汉咧。校长同大家倾下，郑国汉你好。 系你好，你好。 郑国汉，首先咧就我都要借呢个空气咧，就首先要预祝你咧，即系你就嚟就退休啦，就退休生活愉快先吓，即系首先吓。 多谢晒。 系啊，咁你有啲咩睇法？你自己都系大学校长，我虽然岭南就同中大唔同啦，但系你系中大校友，咁你今次对呢件事点睇咧？ 嗱，我对呢件事首先就对呢个细节咧，唔系我最大嘅重点。 嗯。 就对于即系选校长系咪简单大多数就足够呢，定是三份要更加合适呢，需不需要到四分三咁严谨呢，这个都是有讨论空间。我都没有说即是好这个是好重点。最紧要的重点，我之所以即是联署这个这样的声明呢，就是因为他由三位立法会的议员去做这个提案，然后呢是绕过这个中大校董会，而不是说得到校董会的即同意，然后由他提出。我一会会讲讲私人条例草案这个一个形式啫。但今次我讲他不是形式，他根本是抛开这个中大校董会自己去为这个大学呢就作一个条例修改。这个讲落呢，就首先你不尊重大学先啦。所以不只是中大，对任何香港一间大学都不应该呢是不由他大学本部即是校董会呢去主事这件重大的事件。因为这个修订呢影响大学的将来很多年的嘛。所以我用一个例子，就是岭南大学最近都修订了我们的条例啦。我们都是用一个私人这个条例草案的方式做的。为什么私人呢？就因为政府 唔想將我呢件咧同埋其他啲政府嘅事情咧就撈埋喺南，因為佢要比較即係、就是、最重要嗰啲行先啊嘛。 係。 咁相對嚟講，我哋嘅修改就喺政府眼中唔係好重要啦，所以佢就俾另外一條路去行，建議我去行呢個私人條例草案呢個方式。 嗯。 咁所以我已經完成咗，但係成件事咧，我哋呢個修改咧，都係首先我哋嶺南大校董會自己討論。 嗯， 当然我咨询啦、讨论啦，然后就将我哋嘅建议咧，就提上去俾教育局。 嗯， 由教育局俾我哋嘅回应。 嗯， 有啲地方佢俾我哋根据佢嘅反应咧，我哋就作出修改。 嗯， 又再拎去立法会。嗱，呢个咧就系、是、因为私人草案条例草案草案咧就 系、 是、一个形式啫。但有个最主要嘅问题就 系、 是。边个推动呢件事先？ 即其实佢唔系私人嘅，佢代表咗个校董会嘅。其实你哋岭南嗰次系嘛？ 系啦，佢冇代表，佢唔系校董会，佢要咁做啊嘛。 系 啊，佢自己绕过校董会。 咁你中大就觉得唔同啦，系啦， 立法会个所谓叫 最重点啦，最重点呢点。 立法会个所谓私人条例草案，意思即系唔系由官方去推动咁解啫嘛。 系。 嗯，系。 咁个问题，我哋成日讲，不如我哋香港大学。是法定团体来的嘛。 嗯。 他是享有这个院校自主、大学自主。但是从这件事上我就觉得很威胁到呢、危害大学自主。 是。 所以这件不应该这么做。 这个大前提。 但是我赞成他们三位呢 是帮助这个中大。 嗯。 当然以校董会为主啦，是吗？加上其他的即是 其他的粉中大人啊，咁大家双双两两。咁、所以我头先讲2016嗰个的确系一个好嘅起点。 嗯， 如果入面需要微调，可以微调啦，大家有倾有讲，系咪？ 嗯， 咁甚至点解一定要51%就够咧？系咪32%更加合理咧？呢啲都有得倾。 系 啊，几多个位都有得倾。 系， 但系呢个主要就系个精神问题。 冇错， 即系一旦系咁做咧，喂，其他啲院校，佢嘅院校自主去咗边度啊？ 嗯， 因为外边人唔系我学校嘅人咧，可以。唔理我学校嘅感受咧，就去推动一条条咧改我大学嘅条例喎。 系， 系嘛？ 系 呢个最大嘅问题就喺呢度。 呢个世界成日 尊重大学。 呢个世界成日，我觉得权可能你系有嘅。但系你有咗你权力施行得唔好嘅时候咧，就识得其实系反省件事就弯晒，系嘛？咁好啦，关于另外呢个立法会嗰个草案委员会又话唔俾开公听会，咁你又点睇咧？喂？ 嗱咁嘅啦，因为呢个系佢哋唔系净系为呢件事嘅，佢好多条例佢都要审核啦。咁佢系咪一般佢都唔接受呢、這个即系公听会咧？咁因为佢都或者好难为呢件事开一个先例，咁以后佢就唔会 say no。嗱，咁我哋嘅情况之下，一样系用书面啊，就冇话公听会嘅。 嗯， 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立法会佢嘅工作嘅即系考虑啦。就我不予置评，但我觉得主要问题就系必须系尊重大学自主呢样嘢。 好。 所以唔好破壞佢，呢、這個最重要。 好啊，咁呢個大原則你講得好清楚，我哋亦都聽到啦。不過就以事又論事啊。咁而家嗰個聘任呢個校董、校長同埋常務副校長嗰度，校董會四分之三咁樣先至聘任到呢、這個，你會唔會都覺得係唔係好通咧，或者唔好咧？ 嗱，似乎其香港部分院校似乎有呢個咁嘅即係百分比，唔係全部、似乎其中最少我印象中有一间，但虽然我觉得呢个数字其实唔系好重要。嗱、如果一位人士都系大家好支持嘅，其实我相信佢得到嘅票系会超过四分三都唔定。但系点解要将佢硬性写得咁高咧？咁究竟乜嘢位置过高咧？大家都应该有商讨嘅余地嘅，因为其实你可以睇下不同院校佢嗰个即系聘任校长。嗰、那個百分比幾多咧？咁大家比較一下，咁、我相信呢個唔係主要問題。 好啦，咁另外校董會裏面有三位係立法會議員，佢哋就互選出嚟做校董嘅，呢、這個你又點睇咧？維持三個， 我覺得就係、是，假如即係總人數下降啦，咁所以原本嗰啲不同嘅界別，包括立法會界別，都應該有相適應嘅即係減少啦，即係減少嘅人數。我所以覺得呢個都合理嘅。 但係三減為二啊，定減幾多咁？我諗三減為二比較聽落合順，因為三減為一就似乎好似減得過龍咗啲咁。 嗯，好啊，好多謝你，鄭國漢校長啊。有關呢個中大嘅校董會嘅改革嘅問題，如果各位聽眾，無論你係咪中大校友咧，想傾傾嘅都歡迎你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872311，接住嚟我哋新聞報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戴希立啊，头先新闻报告之前咧，我哋就访问咗郑国汉校长，问下佢点解会参与嗰个联署啊？反对三位中大立法中大议员校董，佢哋所提嗰个嘅校董会改革嘅方案咧，咁样吓。咁呢个联署呢，而家嘅人数呢，就据我哋了解呢，已经係超过1100人㗎啦。绝大多数嘅联署嘅人呢，都有标示毕业嘅年份同埋学系。即係清楚知道我是谁吓。联署嗰啲人吓。咁参加者呢，就有人係有1957年毕业嘅，有。亦都有啲啲未毕业。横跨呢，就可以话1950年代到2020年代都有。咁我哋都係邀请过三位提出草案嘅议员呢，今晚接受我哋嘅访问回应一下嘅。张宇仁议员呢，就透过佢嘅助理呢，就话回复呢唔想暂时唔想对事件评论啦。而邓家彪议员同埋刘国芬议员呢，我哋就未曾接触到。咁如果大家喺一阵间或者喺往后日子想倾倾呢个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嘅。咁我哋都问过中大啦，中大嘅校方嘅回复咧就话咧，期待校董会喺下个星期二，即系8月1日咧举行嘅特别会议咧，再讨论有关嘅事宜。嗱，咁呢个就系嗰个发展。咁另外咧就补充翻少少资料咧，就过去立法会嘅条例草案委员会咧都会不时会举行公听会嘅，例如最近嘅城规同埋相关条例修订，加快土地发展嘅时间表咧，立法会亦都曾经举行过公听会。 系，我就睇到有一个现象咧，就比较有趣啲。不过呢个现象，我唔知阿梁家永你同唔同意？因为中大咧近呢十年八载咧，好多时校内嘅事件啊，咁校董会里边有不同嘅意见啦，校董会同校友又有不同嘅意见啦， 系啊， 校友之间又有不同意见啦， 系啊。 不过今次就真奇怪，如果我真系睇近年咁耐咧，系唯一一次对呢三位议员提出嘅私人嘅草案咧，嗰啲过去经常互相争论嗰啲中大校友，好似都相同意见。 嗯， 啊，呢、這个真系奇怪，呢、這个真系今次吓、啊，真系。 系，咁啊，即系话嗰三位议员嗰、那个， 唔系，咁啊好啦，我哋再讨论嘅， 唔知 啊，系啦，但系校董会又好似乎内部嗰啲其他成员，即系除咗嗰三位议员咧，又好似都意见都比较集中，话2016年嗰个可以系一个讨论嘅基础，即系咁样。不过呢个我谂。希望大家都是理性讨论啦，即系而家系。 系。好啦，咁另外一个关乎民生嘅课题呢，值得一倾嘅。就卫生署就早前宣布啦，早两日啦，就超过50万名年满65岁已婚长者呢，喺呢个星期五起呢，呢、這个星期五即后日 啊， 就可以同配偶呢就共用医疗券。打算共用医疗券嘅长者同埋佢个配偶咧，就唔使预先申请连结户口嘅，只系需要其中一方使用医疗券支付医疗服务嘅时候咧，一同啊亲身去到任何一个参与医疗计划嘅医疗服务提供者嘅执业地点嗰度咧，就可以登记连结双方嘅医疗券嘅户口啦。啊，过程当中又无需出示配偶嘅关系证明文件，啊， 即系我太拉埋我太太去咁就得啦咁我冇理由求其搵个女人去话系我太太啊，系咪？佢话而家唔使你攞呢个结婚证明都得吓，咁啊不过就需要喺登记户口嗰度连结嘅时候，向医疗服务提供者咧作出一个配偶关系嘅声明， 系 啊，并且申明同意共用医疗券嚟确保符合资格就得啦。政府如果有需要咧，第日啊，如果有需要咧，做查核嘅阵咧，就会直接要求长者提供相关嘅证明文件。完成登记连结之后咧，佢哋使用医疗券嘅时候就唔需要再次登记连结啦。咁呢个系一个讲个信字嘅制度， 系 啊，有咩事嘅时候，当然你有法律后果啦，系咪？呢个就老老实实啦。咁啊，卫生署咧就亦都提醒啊。医疗券计划咧嘅目的就系便利同埋资助长者接受最切合自己健康需要嘅私营基层医疗服务，作为预防疾病同埋管理健康嘅啫。长者同佢嘅配偶共用医疗券嘅时候，必须考虑佢嘅个人需要，并且应该同配偶充分沟通。啊，两公婆都有咩倾唔掂啊？共同仔细计划。连结户口之后点样善用医疗券？此外，医疗券咧唔可以用喺单纯购买物品、药物、医疗券仪器同埋用品，亦都唔可以兑换现金。为咗确保公帑得以妥善运用咧，卫生署会根据监察机制进行定期或者系抽样调查嘅。卫生署咧就会严肃根据所有怀疑作出。虚假配偶关系的声明的个案，并且会将有关的个案转交执法机构调查，这个重要的。 是。医疗器、医疗券呢可以配偶共用呢、我想赞成的人呢就觉得、可以即是配偶可以大家都用到那个那笔钱啦、就方便啦。咁当然如果因为方便呢就希望那个安排呢、越弹性。越好就唔好咁多審查啊、填表啊啲咁嘅嘢啦，咁呢個就從好嗰方面諗啦。 係， 但係有啲人咧都擔心嘅，即係好似即係譬如即係2蚊搭巴士，老人家都有，即係最近都好多討論啦，就驚咧就過往醫療先未係講配偶共用咧，都已經有好多濫用啊嘅情況出現。如果做共用嘅時候咧，就唔只有濫用嘅情況，呢、這個點改善啦、啊？另一個問題咧就係、會唔會烏龍龍咧？就有啲人俾人即係登記咗自己都唔知道啊！即係諸如此類呢啲咁嘅 防止呢情況。 係 啊，嗱、而家我哋請嚟衛生署助理處長負責長者健康嘅何李明，同大家傾傾。何李明你好， 係多謝兩位主持，大家兩間你好。 先講下呢一個共用嘅措施嘅原意先， 系共用嘅措施，原意嘅希望俾65岁以上嘅长者同配偶咧多个选择。 系 咁，佢就睇翻自己医疗需要，因为咧譬如头先主持人讲得好好啦，咁可能一对夫妇长者咧有一啲身体情况好啲，有一个可能差啲，咁可能个资源上咧，我哋希望实喺个单位，大家有一个好嘅沟通，大家话将个户口连结咗之后咧，就可以。如果有一方有餘額的時候呢，在雙方同意下，當然就連結了之後，一方用曬佢個配額，就可以用另外配偶嗰個份額啦。 係， 咁就變咗係多啲，即係其實個原意係多選擇同埋善用呢個醫療資源咯。因為唔同階段可能大家嘅需要唔同啦，即係一個夫即係一個長者同佢配偶啦。咁頭先主持人你都講過啦，咁點樣監察呢樣嘢咧？咁當然啦，我哋會透過聲明之後咧，我哋會有啲例行嘅監察、抽樣嘅監察，亦都睇到如果異常嘅交易記錄或者係有投訴咧，我哋係會去跟進調查嘅。咁另外咧，我哋都需要長者咧提供一個流動電話號碼。其實每次使用之後咧，佢都會出翻一個，我哋佢都會收到個 SMS 信息，就會睇到雙方都收到嘅，即係夫婦如果譬如連結咗之後，咁佢會睇到。每次使用記錄，每次嘅餘額，咁亦都咧嗰、那個電話咧，有啲長者可能需要，譬如一個家人，佢係一個授權嘅家人咧，亦都係收到個短信，幫助佢哋監察嗰個醫療券使用情況。其實主持講得好啱嘅，我哋擔心咧，希唔好濫用，但係其實我哋設計呢個制度嘅時候，希望咧就係簡便啦，就唔使。 老犯長者提供咁多，但我哋後面都背後有個監察機制，如果有人係違法使用啦，當然會有嚴重嘅後果啦，我哋會去執法啦，同埋有機會作如果作虛假聲明嘅，其實係牽涉一啲刑事嘅，甚至啲監禁嘅案件嚟嘅。 嗯，簡單講就一片好意嘅啫，政府就希望即係兩路啊，既然佢哋都大家都係兩公婆嘛，咁嗰啲資源可以共用啦嘛，係咪？ 係， 咁你就咁嘅方便嚇，咁亦都用完之後會有個短信通知翻佢兩個。 系啊，唔会蒙查查，用咗都唔知啫。佢话系 个太太问个老问个老公啊，拜公你几时用咗我医疗券啊？咩？佢系咩？几时啊？咁样咁死啦！然后俾人呃咗，原来咁啊。 系佢亦都可以上网，其实咧系登入个网站啦，或者e-健通咧都可以睇翻嗰个使用记录嘅。咁呢个亦都系帮助咗佢自己去做监察，喺个家庭入边做一啲监察咯。系啦，系啦， 唔使话就系要新做嘅时候唔需要做呢个嘅。婚姻关系嗰啲证明文件 唔需要， 简化方便大家 声明。咁佢其实带同个身份证，即系最好嗱。其实我再讲多少少咧，如果双方可以咧。就一同去到嗰個醫療服務提供者，咁佢哋咧就出示身份證，就做個連結。咁另外一個情況咧，可能有一方譬如行動不便嘅，咁佢亦都可以喺網上咧下咗一個同意書，簽署咗之後咧就。可以去到服務提供點個方咧，就帶同佢個同意書同埋個身份證個副本就去作一個連結嘅登記咯。咁當然再嚴重啲情況，譬如你話啊，譬如雙方都喺屋企啊，咁嗰啲咧可能嘅服務提供者亦都有方法上門去見到嗰、那個。嗰兩個配偶同個長者咧，去做一個連結啦，幫佢哋 嚇。做咗一次連結之後就唔使次做啦。 嗱，之後每次使用個服務嘅時候咧，就要帶個配偶嘅一個副本個身份證。係啦，因為佢有時可能即係其實呢個亦都係一個連結之後咧，係同每次使用咧係需要咁。當然啦，嗰、那個副本可以係紙本，或者係而家係譬如電影電話、 手機都 手機得嘅一個 影張相 都可以係啦， 一個截圖一個截圖都得啦， 係得 一個截圖或者叫做嚇 係啦係啦， 咁呢個方便嘅 係啦。 咁係咪甚至乎睇今次喺呢個醫生嗰度睇完之後連結咗，去第二個醫生都得 係得。得係啦，只要做一次連結，咁、其實個户口通咗。咁如果咁譬如佢哋去到某個階段想取消呢個服務咧，咁佢哋亦都有方法，就係又下載一個通知書啦，咁可以傳真、郵遞或者電郵俾我哋呢個我哋個組同事啦，咁我哋會盡快幫佢去做一個取消呢個連結嘅服務啦。 嗱，而家長者去睇醫生嘅時候咧，咁醫生就會俾張紙佢簽名同意呢一次呢筆錢咧，今次嘅費用咧就由醫療券嗰度俾嘅咁樣。 係啊，係啦，係啦。 你哋將來有個電子嘅做法啲 啊？係啊，係啊，而家其實就已經由七月開始咧，係用個電子，只要插卡，即係其實咧係啦，7月28日開始就可以可以插卡，只係用呢個身份證。 插自己身份，系咪插个身份证？ 系啦，系啦， 唔插去个医生嗰、那个叫嗰个读卡机嗰度嘛？ 系啦，系啦，系啦。 我有个问题，即系忽发奇想啫。嗱，咁啊，大家两个倾好咗就连结啦。咁啊，大家使咁啊，冇问题啦。即系根据你哋头先讲，又抽查，又即系每次自己睇翻剩余几多钱啦。咁啊，洗下，突然间有一次咧，就话喂，我冇话过。咁使係合理喎，呢一咁使唔得喎。 佢兩個冇事啦。 咁啊，但未至到要取消，中間心有冇話使咗之後仲裁 㗎？查詢啦，即係如果關於呢個咧，咁佢去打我哋個熱線嘅，就2838-2311。 咁你哋咪好忙？如果成日要仲裁， 當然啦，我哋都講咗啦，希望大部分嘅長者登記之後都係順暢嘅。但係當然我哋要有一個熱線啦，佢可以一般查詢，咁係或者係頭先你講嗰啲情況，即係佢可能有睇到異常情況，因為依個變咗牽涉我哋個監察啊。係，佢其實洗開可能好地地嘅，突然之間有異常情況，咁呢個係牽涉我哋真係要跟進睇下有係即係一個濫用啊，或者係冇使用得唔好，係一個系統問題等等，咁我哋要排除，所以一定要盡快知道咯。 喺呢個 我哋嘅利便市民咧，就係有一個熱線就2838-2311。咁如果係服務提供者，我哋自己係有第二個熱線俾嗰啲服務提供者嘅嚇。 你哋講翻一般人個熱線啦，唔該。 2838-2311係啦。 二八三八。 2311 系啦，呢、這个就唔牵涉要卫生署去仲裁嘅，阿戴娜系嘛？咁佢两公婆自己嘅倾掂啊嘛，因为正 唔系噶，佢好多嘢问你嘅，可能 唔系我只能够就话你两个只能够就系话你两个自己同意咗对方用共用呢个户口嘛， 系 咪？卫生署要查嘅就系咪你两个人以外嘅其他人介入咗呢个呢条账先要查啫，系咪？ 系啦。咁另外我讲一个网址都好有用嘅，就是 www.hcd.gov.hk 咁呢个 hcv.gov.hk 我再讲一次， 好 www.hcv 即系 healthcare voucher.gov.hk 咁呢个呢所有我哋亦都有一啲问与答啊，有啲即系实质嘅操作啊，亦都系提醒翻市民点样用咯。咁我再提醒一句啦，因为呢排好多电骗啊嗰啲咁嘅，咁其实咧我哋咧就唔会发出一啲譬如电话去攞你嘅银行账户资料啦，或者一啲超连结俾你去按嘅，因为最近始终长者都要小心，所以更加我点解提供个热线咧？如果长者唔清楚咧，其实就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嘅。去做啲核实，因为怕有啲即係不法之徒啊，可能利用呢个计划新开启嘅时候咧，就即係如果做一啲诈骗就唔好啦。咁所以我哋都係提醒长者呢方面小心啦，即係我哋唔会要佢提供一啲银行资料啊，或者係一啲超连结俾佢打入去啦。咁 好啊，多谢你何李明先生。 好，唔该 晒。好，刚才卫生署助理处长啊，负责长者健康嘅何李明先生，头先佢讲嘅热线号码系2838231。嗱，而家又多咗个机会咧，两公婆可以 split 啊，商量下点样共用嗰个医疗券啊。 系 啊，喂，跟住我哋请嚟社区组织协会嘅干事啊，连伟桥先生，连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系 依家头先啊，卫生署讲一片好意，希望大家长者可以共用个医疗券，但系具体执行上面都有啲忧虑，系咪咧？ 都系噶，咁当然有多啲弹性系好事啦，即系好多时都会喺两公婆之中有一个会睇弱啲啊，或者经常睇医生多啲噶嘛。 系 咁但系都系关心嗰啲执行嘅细节啦。例如头先啱啱听到话。可以用截图，咁呢个都方便咗长者啦。 咁仲有啲咩忧虑咧？系最担心我哋都惊啲长者俾人呃钱啊！ 系噶，因为之前都出现过一啲系话医疗券兑现，甚至我即系自己服务个区咧，即系有啲都几猖狂嘅，即系直头喺门口溜你入去，即系邀请你兑现咁样都有。咁所以如果而家个金额再大咗，去到即系过万蚊噶嘛，如果攞埋另一半嘅话， 万六啊，两公婆夹埋， 系啊，咁所以个金额大咗，会唔会嗰、那个即系兑现啊，或者买啲好贵嘅嘢，嗰、那个风险又大咗咧？咁有时就譬如买咗啲即系可以话系你情我愿嘅交易嗰刻，咁但系买咗啲好昂贵嘅嘢，咁呢度其实有啲灰色地带就。即係我哋都試過做啲投訴，咁都話係一個自由交易嚟嘅，咁但係當然即係稍微過咗件事俾啲仔女啊，或者俾我哋社工睇一睇，就覺得好離譜啦。咁呢啲情況都係，如果牽涉呢啲情況嘅話，而家個金額可能更加大啦。可能買咗過萬蚊一樽唔知有咩用嘅藥粉咁樣。咁呢啲又係我哋擔心咯。 係。依家就係每年有2000蚊就上限，累積到8000蚊嘛，咁所以最大嘅額咪兩公婆咪16000咯，係嘛？ 係啊，係啊。 咁你主要就係話驚有一啲推銷人員咧嚇，無論係邊行嘅都好啦，佢就係遊說長者用呢個醫療券嗱，感覺上就唔係自己隻銀包嘅錢咧，梗係疏爽啲啊嘛嚇，就用醫療券嘅錢就買埋啲其實唔需要買嘅嘢， 甚至係兑現。咁甚至有啲係即係都好灰色地帶嘅，有啲詐騙成分嘅啦。咁我哋一路見到如果有呢啲濫用啊，或者係甚至詐騙，好多時就要長者去舉證咯，即係要佢去投訴啦。首先跟住願意落口供啦，願意點樣證明？咁呢啲其實比較難咯，因為即係好多長者都唔做都做咗，都係諗住息事寧人。咁所以其實好需要即係衛生署佢哋去做主動一啲，譬如自己放蛇啊，揾證據啊，咁樣就會好啲。 好啊，多謝你連偉橋，多謝曬 咁啊，连系咪桥咧就系社区组织协会嘅干事嚟嘅。咁啊，实在喺咧四月开始咧，嗰、那个叫认可医疗专业注册计划嘅，即系可以接受呢个医疗券嘅人员咧，就有14类嘅，已经系扩阔咗嘅， 系、 啊、比以前系多咗嘅。咁啊，大家点样善用呢一啲啊长者医疗券咧？诶、哎，我哋各位个旅游记都识噶啦， 一个善用，一个监察嘅问题， 冇错啦，就唔会俾人揾笨嘅吓。好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告啊，一阵我哋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经表决后，决定免去秦刚兼任的外交部部长职务，任命王毅做外交部部长。被免职的秦刚早年曾经两度出任外交部发言人，去年年底由驻美大使逐步晋升至国务委员。他曾经说，所谓中国战狼外交是话语陷阱，又批评美方所指同中方竞争，其实是全方位压制打压，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陈晓君报道。 秦刚的仕途上年开始踏上快车道，十月先在中共二十大当选中央委员，成为最有权力的200多名党员之一。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的秦刚，12月底获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外交部部长，由副部级晋升至正部级。去到今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现年57岁的他更加当选为国务委员，短短3个多月内跃升2级，成为副国级领导人。三月北京举行的全国两会期间，他主持任内首个外长记者会，说所谓中国战狼外交是话语陷阱。 记得我刚到美国任大使的时候，美国媒体惊呼中国战狼来了，现在我回来当外长了，这称号又不给我了，我还真有点若有所失。所谓的战狼外交就是一个话语陷阱，制造这个话语陷阱的人要么不懂中国和中国外交，要么无视事实，别有用心。中国的外交有足够的厚道与善意，但当豺狼当道，恶狼来袭时，中国的外交官必须与狼共舞，保家卫国。 祖籍河北的秦刚，1988年起进入外交系统工作，曾经派驻英国，2021年7月至到2023年1月初担任驻美大使，在最前线处理棘手的中美关系。秦刚在外长记者会上批评美方所指同中方竞争，但不寻求冲突，其实是全方位压制打压中国，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 美方口口声声说要遵守规则，但如同两位运动员在奥运田径场上赛跑，一方不是去想如何跑出自己的最好成绩，而总是要去绊倒对方，甚至想让对方去参加残奥会，这不是公平竞争，而是恶意对抗，犯规了。美方所谓要给中美关系加装护栏，不发生冲突，实际上就是要中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这办不到。 秦刚其后分别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以及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谈等，最后一次出席公开活动是在上个月的25号，之后就消失于公众的视野。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今个月1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公布，首次披露秦刚因为身体原因缺席在印尼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 Why is Minister Qin Gang apparently not attending? 秦刚国务院兼外长因身体原因难以出席此次系列外长会。 之后的多场外交活动，包括今个月举行的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议，都是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出席。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另外，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易纲人民银行行长职务，任命潘功胜做人行行长。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 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云量增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海有涌浪，吹微风。听日转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稍后骤雨逐渐增多，风势有所增强，海有涌浪。星期五和星期六有狂风大骤雨，风势颇大。而家嘅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近百德新街嘅意外清理好，一带系仍然车多，咁而家告示打到西行嘅龙尾啦，去到景隆街。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就係高鐵方面嘅服務啦。由於預計內地嘅路段可能會受到颱風影響，7月26號至到7月28號，來往香港西九龍站同深圳北、潮汕、廈門一帶嘅車次有部分係取消咗。另外未來幾日啦，內地段嘅列車運作可能仍然受天氣影響㗎。乘客請透過12306網站或者手機應用程式跟進最新消息。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和上西隧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比较车多繁忙的，龙尾是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都是多车排到去丽晶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康德道。另外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的车龙去到柯士甸道，而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的龙尾排到幸福中心，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比较多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还有车龙排到去安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踩单车的人士比起其他的司机更加容易在意外中受伤，所以揸车的朋友要留心，特别留意和礼让在马路上行驶的单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中学文凭试都有4000多名需要特殊教育需要 SEN 的考生是应考的。香港红十字会雅丽山郡主学校校长成英元， 我常以我的学生为荣，是生命的勇士，学习上高，他们是与他们的身体的残障共存，但是他们很努力地去克服障碍。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人生， 我是邓达志。很多朋友都会说过去的人生是最好的，过日子是最享受的，但是我是认为当下的人生才是最好的，我们面对现在和面对是将来才是最好的人生。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半，逢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赵丽颖、欧豪、李光洁领衔主演《风吹半夏》。 我想过的了，都是你回去先。 为什么呀？件事不是解决了吗？ 我现在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东北的那些技术员工、工程师你都见过了，将来我要起新钢厂，肯定会需要这样的人才，我想带埋他们回去。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35分，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戴希南，今天我们的节目一路一乱，想谈一下。老就讲了个长者医疗券，可以两公婆共用那个数额。 有咩睇法呢？咁有咩观察呢？咁用医疗券大家都有体会嘅话呢，可以打电话嚟 ,187-2311,187-2311。好啦，讲啲乱啦，就係啲小朋友中小学生嘅阅读嘅习惯。教育城呢就做咗一个调查，第一次係用呢、這个网上嘅方法嚟调查下嗰啲学生选书嘅口味。咁原来中学生同小学生都系唔同嘅喎，啲倾向。 我谂小学生嗰个阅读嘅范围咧，同埋阅读嘅数量咧，可能就会比中学生多。中学生就可能比成年人多，因为香港咧，我觉得点解会咁咧，即系唔系话越大就越论尽嘅，即系因为你香港成年人的工作時間很長，有空閒呢，我想除非有一個自細有好的習慣，否則的話呢都休息啦、娛樂啦，即係咁樣。中學生呢，就比小學生的問題是咩呢？就是因為考試壓力大，功課多，咁所以有時間呢就梗係唔係睇其他嘅閱讀啦，梗係做功課啦，即係操卷啦，即係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即係如果你係話真係客觀上去睇嗰個黃金時間呢，在香港嗰个生活节奏嚟讲咧，就小学生睇书多过中学生，中学生睇书多过大人，呢个机会都几大。 其实呢个所谓阅读，应该就唔理嘅纸本还是系电子工具读都叫阅读啦， 系 咪？睇啲文字嘅嘢啦，基本上可以咁讲啊，系嘛？ 都系睇啲即系各方面嘅书本啦。咁即系如果大人睇马经就唔算阅读嘅，即系呢个就我谂就咁。但系呢个咧，我觉得咧又好得意喎， 嚇點啊！ 即係如果你話閱讀嘅興趣係一個角度啦，即係話佢享唔享受閱讀啊，佢即係自己覺得閱讀嘅時候過唔過癮啊。但係你話閱讀之後咧，佢表現出嚟嗰啲能力咧，又另一個問題喎。咁啊，香港咧，其實你發覺咧一個好得意嘅情況咧，就係香港嘅青年學生咧。阅读的兴趣咧，经常喺全世界排名好低。但香港学生的阅读能力咧，就喺好多嘅研究里边排名好高喎。呢个真系好奇怪嘅一个现象啊。咁最近我睇呢个外国嘅一啲研究，或者就算香港依家今次呢个做呢个研究咧，都系肯定咗香港嗰个学生佢阅读能力高。不过你问佢中唔中意睇咧，佢就一般嘅啫兴趣。 咪先，如果我哋讲话阅读嘅习惯，学生阅读习惯睇功课嗰啲书又唔算叫阅读系咪咧？ 唔系，佢唔系，我谂系一般。 而家讲紧 嘢噶， 而家讲话讲阅读嘛， 即系唔系话就系做，即系考试嗰啲。 你做功课梗系要阅读噶啦，梗要睇文字啦。 但系阅读理解嘅能力，咁呢啲系能力啦，呢啲系啦。咁因为呢个你都可以话，因为香港可能喺呢方面。即系喺个学习上边咧，通常有呢啲阅读能力嘅测试啊，各方面都有呢个监察住 嘅。即系话佢嘅喺嗰个能力上面系高嘅， 系啦， 香港 兴趣就未必高啊，咁啊高啊。 系翻工嘅工作能力好高，不过唔中意翻工啊嘛。 啊，系 咁解啫嘛。 系啊， 咩咁出奇啫？ 好多你啊，所以依个世界有时咁，即系你阅读好快乐咧，就未必能力高，即系等你越快乐越堕落又唔顶，即系依家都。所以依个世界有时呢两样嘢未必系同一样嘢嚟。 系，需要做一样嘢同有冇兴趣做一样嘢两回事。 系啦，冇错啦，吓。 骆小姐，我哋做完节目去锯扒咯。 唔啦， 咁不如去食高级日式放题啊！ 你唔好咁揽得唔得势嘅。 吓揽？我净系约你一个啫，骆小姐。 我系话我呢期食素啊。 啱 key， 今个星期我揾嚟青年组织代表讲下气候同素食嘅关系。 而陈家俊就会请嚟湿地保育协会讲下偷猎濒危淡水龟嘅问题。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乐文哲好朋友郑瑞文翻嚟啦。 大气候。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平台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立法会议员郑永俊主理的体坛你有戏，请来前香港剑击奥运代表林显聪，还有拿到亚运奖牌的聪妹林显慧，两兄妹一起倾。 港台体坛12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00-4:30，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午4:30-6:00，港台电视31播出。 流星啊，我想祝福爸爸妈妈， 仲要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生日快乐。 其实除了同流星许愿，而家仲可以透过港台空中点唱表达心意。 今日起至8月6日，香港文化中心有免费巡回展览，了解广播历史之余，仲可以做埋点唱。 大家仲可以上庆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特备网页点唱噶。 香港电台不同节目时段都会帮你送上祝福。 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长者医疗券呢，两公婆可以共用，咁呢个对于长者都系一个好嘅消息啦。一般嚟计，我觉得啊，有95万个长者可以享用呢个医疗券嘅而家。好啦，咁大家点睇呢？咁有咩观察呢？可以打电话嚟倾倾，电话号码18723111，超过95万个吓。好啦，跟住落嚟呢，我哋讲完老之后讲下联啦。头先都讲咗㗎啦，个阅读兴趣啊吓。依家呢，我哋请嚟香港教育城行政总监魏远强先生。魏先生你好。 魏先生。 你好。 你哋做咗一个调查，就关于中小学生嗰个阅读兴趣。先定义一样嘢先，乜嘢叫阅读先？ 咩叫阅读啊？我估系包括所有嘅用文字上面可以传递到学生应该有兴趣去翻阅㗎啦，咁呢个过程就阅读啦。咁可能包括佢自己系睇为咗一啲资料上嘅搜查啦，或者佢自己放喺一个兴趣可以消闲啊等等，咁样都系一个阅读过程。 无论系手本无论系纸本还是用电子器具都计嘅，系嘛？ 系，冇错。 嗱，咁呢个重要元素就系文字为主，系嘛？ 系。 咁另外如果我做功课睇书就系咪唔算阅读啦？喺呢个调查嚟计，我讲。 我哋咧其实个调查咧就冇特别去问呢个问题嘅。 嗯。 不过咧，其实我相信咧，佢喺嗰个做功课过程里面，佢哋唔会花好多长时间去阅读一啲课外嘅一啲嘅内容嘅。我哋都会特别针对一啲课外嘅内容。 好啦，咁据我了解咧，你哋嘅调查就发现一样嘢咧，就话小学生无论系阅读次数同埋阅读嘅时间上面，都教中学生咧为多为长嘅，系咪咧？ 系，冇错。我哋其实喺4月至5月嘅时候咧，做咗一个问卷啦，大概有20000个学生左右嘅一个回应啦。咁囊括咗200多间嘅中小学，包括。咁我哋发现咧，其实中小学生咧喺个阅读个习惯上面，明显有个分别嘅。咁无论喺佢个阅读次数啦，同埋阅读时间上面咧，小学生都比中学生为优胜嘅。咁如果以我哋讲嘅越多系为之优胜嘅，就即系为之优胜啦。咁我哋发觉如果小学生咧，即系讲紧佢每个星期阅读3次或者以上咧，系喺我哋个问卷里面咧系占大概59% 嘅。而中学生咧，读阅读3次或者以上咧，只得33% 嘅。 系 反之而咧，其实中学生咧完全冇阅读嘅习惯嘅咧，占15%，都相当高嘅。小学生咧只系6% 嘅啫。咁嗰度相差都已经相当大嘅比例咯。咁阅读时间就更加之夸张嘅，因为咧其实我哋以大概15分钟为一节去选，去俾佢哋去填得去填啦。咁就我哋只系见到中学生咧，唯一比小学生多嘅咧就系15分钟以下嘅阅读咧，系比小学生多嘅啫。其他所有15分钟、30分钟、1个钟头以上等等嘅阅读次数咧，其实咧小学生都比中学生为多嘅。 总的来说就总之小学生阅读嘅兴趣系大过中学生，可以咁讲。 系啊，冇错冇错。 咁中学生咧就好多就系喺学校休息嘅时间阅读，而小学生就会喺做完功课之后喺屋企阅读，呢个又系一个差异啊嘛。 系啊，呢个咧其实系都几明显嘅。咁其实呢个我哋仲有一个关系咧，我哋都睇到就系、是，其实如果佢系一个宁静、一个可以譬如佢家庭嘅环境咧，其实佢可以一个宁静、一个好啲嘅环境里面去阅读咧，其实普遍咧佢个关系同嗰个阅读嘅时间嘅长度咧都成一正比嘅。 点样理？ 所以正讲正讲。 点样理解呢啲中学生同小学生嘅差异咧？ 我估计咧，中学生无论嘅能力啦，或者佢自己嗰个嘅社交或者佢生活嘅圈子都比较阔啦，嘅兴趣会多样化啲啦。咁所以其实佢嗰个分心嘅机会会高啲啦，都多比较可以做紧其他嘅活动比较多啲啦。咁佢可能功课上面如果比较繁忙啲，咁所以其实佢都分到嘅时间比较少一啲嘅。 咁而小學生咧就相對嚟講佢可以供嘅時間會比較多啲咯。嗱，我哋其實見到其實幾樣嘢其實都互相有關係嘅，因為其實無論佢用緊嘅媒體去閱讀啦，因為中學生咧明顯咧其實佢比較用多啲用一啲電子產品去閱讀， 係 而小學生用都比較佔多係60%咧，係用緊紙本嘅方法去閱讀咁樣。無論是那個環境、那個次數和個媒體都會影響他的閱讀那個機會。 是你們的調查也顯示就說小學生閱讀的喜好集中在漫畫和繪本，其次才是科幻小說，而中學生就是科幻小說、漫畫和繪本、文學小說、都有，是不是就是個類別是不同的。 其實呢我們都有幾類的作品呢就給他們去比較的。其他大致都差不多，但我們見到有兩類的產品呢，他們兩類 的文學作品呢他們比較明顯有個差異性的。在中學生的文學小說呢 是比小學生明顯高的，即是閱讀的興趣比較多的，但是去到漫畫和繪本呢小學生是明顯比較多的，我們相信這個應該很大關係於其實他們的閱讀的能力的改變。 其實根據你們的調查呢，你覺得學校在揀書的時候有什麼可以重要參考呢？ 其實呢我覺得因應即中小學生其實他的時間安排啦，他興趣啦，其實呢同埋即中學生也都比較會集中啲用，可以用多啲電子嘅產品呢，其實我哋覺得可以即譬如喺電子書上面，其實中學生揀書嘅時候呢可以用多啲電子書，同埋呢因為佢哋而家我哋見到嘅現象呢我哋叫碎片化咗啦，佢即譬如佢每次閱讀呢未必去到咁長時間，咁倒返轉其實我哋可能提供一啲閱讀材料俾佢呢，可能佢嗰跟我哋叫一個 bite size 或者一個即係一個細啲嘅咬口啦，佢可以容易啲閱讀完成，可以有個短啲嘅快脆啲嘅一個滿足感成就感可以俾得到佢，咁可能可以提升到佢由即係我哋簡單嚟講就係由短至長，希望可以由佢由短啲嘅閱讀去長啲，由少至多，希望由少啲嘅次數去多啲嘅次數啦，咁由淺至深咧由淺層啲閱讀去深化啲閱讀，希望可以即係培養到佢多啲嘅閱讀嘅興趣出嚟。 我有幾個有興趣嘅問題想詢問你。第一個問題咧就係、是你哋有冇做過男女嘅差異啊？即係小學生同中學生，佢哋閱讀嘅習慣或者閱讀嘅興趣等等，有冇一啲明顯嘅差異咧？ 多謝你嘅問題。其實我哋嘅數據裏面係有嘅，不過我哋就冇特別去分到呢個類別，所以我而家手上冇呢個數據。 你哋會唔會覺得、你直覺上你覺得會唔會有差異咧？ 我真係唔敢答，因為我相信會有啲分別嘅，但係我即係冇數據喺度，我哋其實我問嘅時候係有分到佢係男女嘅。 係。咁啊嗱，好，咁呢個問題或者你哋稍後再研究一下啦，係啦。咁啊，另一個問題我就想問啦，就頭先講閱讀嘅興趣。同佢哋嘅閱讀或者文字嘅能力，你覺得個關係大唔大啊？即係喺香港嚟講，因為喺香港其實好奇怪，即係好多如果國際研究咧，都睇到個閱讀興趣比較低嘅香港嘅學生，即係無論你高年班、低年班，高年班更加低添啊。但係佢哋嘅閱讀能力又唔低喎，喺全世界嘅研究嘅分析嚟講，咁呢個點解釋呢個情況咧？ 我估呢個要留翻學者去再詳細分析啦。不過我哋講緊其實咧，就即係無論喺嗰個數字上咧，閱讀香港個閱讀嗰、那個嗰個 literacy 咧，其實相當喺世界上相當之高嘅。不過我哋都應該相信咧，其實閱讀嗰個次數、閱讀嗰個能力咧，同佢個寫作能力咧，有一定嘅即係相當嘅關係喺度嘅。咁但係喺我哋呢個調查裏邊咧，就冇直接去問到佢嘅寫作能力或者佢學術嘅成績啊咁樣。不過這個呢個咧，我估其中有一個我哋嘅問題咧，都係問到佢嘅動機嘅。其實咧就係、其中一個其實我哋都想問到嘅就係、是、其實咧。係想係其中一個係咪佢想增進佢個語文能力個問題咧？小學生係明顯比中學生咧閱讀嗰個原因係想增進語文能力嗰、那個比中學生高好多嘅。但倒翻轉中學生咧閱讀嗰個目的咧，佢或者個動機咧係比較多係喺消閒上面，係喺我哋個調查裏面係佔48%嘅，就比起小學生係只有34%嘅。 咁咧，其實最即係中學生同小學生閱讀嗰個原因，其實都幾大差異嘅。 咁呢個同中學生佢嘅客觀同埋佢個自覺方面嚟睇咧，佢個閱讀能力都係高咯，高啲咯，係咪？呢個好自然嘅啫。 係。 咁佢既然都覺得自己嘅閱讀能力係較高，佢唔需要話透過再閱讀去追求佢更高嘅閱讀能力啊嘛，因為佢自覺地自己嘅閱讀能力已經可以啦嘛。 唔係其實我估增進語文能力咧，其實去到即係成個學習過程啊，小學、中學咧，其實學生都追求緊嘅。 係。 咁我哋呢個問題就係其實未即係都唔知道，其實本身佢個嗰個語文能力係如何啦。 嗯。 但係佢個動機係咪想為咗呢樣嘢而去閱讀嘅啫？ 嗯。 咁但係就小學生係比較明顯多啲嘅。 係。有冇任何啟示咧？個調查做完之後咧，會啟發到我哋點樣再進一步有咩方法去推動到中小學生嘅閱讀興趣咧？ 其實我覺得比較，尤其是喺教育城裏面嘅服務裏面咧，我想提你，我覺得可以，因為其實我哋見到都明顯咧，其實日益越嚟越多，其實用電子產品去閱讀啦。 嗯。 尤其是中學生已經去佔到一半嘅啦，其實已經。 嗯。 其實我覺得喺嗰個地方上面咧，我哋都可以多開發一啲嘅，尤其是喺佢，我覺得喺佢碎片化嘅閱讀嘅方式裏面咧，其實可以多做一啲功夫嘅。 嗯。 無論係一啲獎勵啦，短暫啲嘅獎勵啦。由一啲即係以往我哋閱讀咧講緊一本一本書嘅，每一次嘅份量係一本一本書嘅。咁如果佢而家碎片化咧，其實佢好難完成一本書嘅，佢好難攞到嗰種完成嗰種滿足感。其實我覺得但喺電子化裏面咧，其實係可以增加呢部分嘅。同埋佢用咗電子書嘅咧，其實有其他嘅媒體，譬如佢係語音啦，或者有少少嘅一啲嘅動畫等等咧，其實可以吸引到佢進入去。閱讀嗰個興趣裏面嘅，咁、我覺得嗰個位係可以加強，而且同時間咧就即係因為電子化咧，其實你就一個電子書包，其實可以裝住好多電子書嘅話咧、其實咧就即係一來容易輕便攜帶啦，二來其實頭先講佢唔同興趣咧都容易提供得到俾佢哋。 你讲个碎片化嘅意思系咪即系话佢东又睇一啲，西又睇一啲，唔会去完整地人哋一个作品、一本书或者一本小说，由头到尾去睇一次嘅完整地去睇系真系少嘅系嘛？意思系？ 系啊，你可以幻想下，其实佢每次睇15分钟，要睇完一本嘅小说咁样，咁其实需要好长时间嘅，其实佢好难进入到作者嗰、那个即系佢嗰个幻想空间啊，或者佢嗰、那个。比较深化啲嘅阅读嘅，咁、所以其实可能喺设计读物上面咧，其实都可以花心思啲咯，透过电子方法去传递咯。 我哋睇节目咧，就所谓叫煲剧啦，吓、啊、咁有人煲书咧，我睇啲越嚟越少人煲书，系咪？咁会唔会如果嗰啲文字作品，佢个故事性系强啲嘅，系一个都几好嘅几重要嘅因素，令至人哋咧煲书咧？ 其實我估唔係淨係咁樣，其實頭先我仲有一個除咗即係文字當然運用嗰個深淺程度嚟個學生去吸收。其實頭先另外一個就係講緊佢閱讀嘅情景嘅個環境啊。頭先我提到佢喺屋企寧靜嘅環境裏面，佢可以睇得比較長一啲嘅。咁我都知唔少學校咧，其實已經推行緊一啲措施咧，其實直情有一堂空堂。就放空讓同學就中意睇咩書就睇咩書，喺一個完全冇其他負擔嘅情況之下咧去睇書，咁呢個都係可以即係大大加強到嗰、那個即係學生閱讀興趣。其實亦都可能係因為呢個原因咧，令小學生嘅閱讀咧嘅時間比較長嘅，中學生未必學校可以安排到咁多啲時間去咁樣做咯。 係啊，咁其實兩位包括大校長，學校嘅圖書館營造一個氣氛俾大家閱讀呢個因素又點睇咧？ 我覺得咧，依家有個問題咧，可能都即係正話提出嚟，我覺得就即係從好嘅角度去諗啦。但係喺現實上咧，即係學校又好，成個社會好咧，越嚟越數碼化，同埋可能將來呢個 AI 嘅進入咧，可能啲人對於文字嘅觸覺會越嚟越低。咁呢、這個。因为我点解希望讲紧阅读，好多时都系讲紧阅读文字呢方面嘅嘢。咁呢个矛盾点解决咧？阿魏生， 即系我估都系一啲旧嘅方法，即系鼓励佢多啲阅读啦。咁你话将来系电子化，会唔会定其实啲人唔系读书系听书咧？即系 系睇画面啦，即系咁样系啦，即系会唔会咁啦？ 吓，读晒俾你听啦。呢、這个即系我都唔肯定，因为其实比较即系嗰啲观感上面嘅刺激会比就文字啊，再进入幻想里面系。多咁，所以 其实更加之我哋保留要鼓励咯。其实呢、這、样、個，我估呢个咁样嘅技能， 所以呢个责任可能学校越嚟越要赋予，即系你学校要提高空间、提供时间俾佢阅读文字，去制造一个环境。這个我相信，其实学校个挑战都几大。你知你话图书馆个环境点样改进呢？就你，我觉得依家对学生嘅吸引力都要研究一下，因为图书馆依家都转型变成一个学习嘅中心， 嗯、 就唔系纯粹旧式嘅图书馆去借书。 佢搞啲活动啊，咁啊嘛， 系啊， 令到佢哋多啲逗留喺个图书馆里边。 系啊， 咁但系一般中学嚟计或者小学嚟计，图书馆个空间又是否足够俾咁多学生呢？其实。而家嘅情況， 其實我自己知道，其實好多學校嘅圖書館咧都千方百計，即係吸引啲學生入去。 可能係唔係唔夠空間，唔夠客啊！好啊，好多謝你啊！香港教育城行政總監魏遠強先生嚇，咁嘅今日嘅節目時間亦都夠曬啦嚇。閱讀呢件嘢係應該推廣嘅。 你見到外國已經開始 好，拜拜。